是国家脱欧的最后机会，又保证假如议员支持政府提交国会的草案，他们将可以在脱欧协议最终落实之前投票决定是否执行草案中的公投选项。天气方面，覆盖广东的云带正逐渐转薄，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继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08点，升151点，总成交1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90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9,112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1.6，升4毫；中国平安85.4，升5毫；建设银行6.35，升4仙；盈富基金28.15，升1.5毫；中国铁塔1.83，升6仙；港交所249.6，升5蚊。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984，瑞士法郎7.763。欧元5.404，加元5.861，新西兰元5.107，欧元8.763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54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1,940蚊，比上日收市升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3.56美元，卖出1,273.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开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近住马场一段咧，去九龙方向都仲系慢车。另外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咧系有爆水管嘅，佐敦宝灵街去广东道方向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就系佐敦嘅宝灵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都系慢车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ey Alex Lee, this i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全港最长寿英文歌曲节目《李志刚环球榜》。 Hi, this is Lenka.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蚊嘅津贴，公司就俾500蚊。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哇，咁大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今日 CIBS 登山车会去新界东同中文大学，等紧你哋去 selfie。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难得我弹，弹震。 哎呀，难得我弹，弹震，震到入心啊！ 哇，你啲肥膏厚成咁都觉得冻，唔系啊嘛？ 啊，施主，呢度冷气劲得滞啫，唔系冻到我腾腾震咯，你做下好心咧。 哎呀，但我冇带衫喺身，咁啦，你住住我其中一间别墅嗰度避下寒先啦，细细地几千尺，你唔好介意啊。 好心咧，福心咧，你施舍下我呢个可怜嘅排骨仔咧。 哎呀，你都可怜下我呢个排骨仔好冇啫，唱得好难顶啊！喂，我俾啲钱你，你去买嘢食啦。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多张金牛喎、 啊。哎呀，我今日冇带银包，攞住散纸用住先啦、 啊。你有冇女朋友噶？我可以以身相许噶。 千祈唔好， 咁施主，你高姓大名啊？ 我咪邓兆尊咯。 希望佢做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今日开嚟有邓兆尊同埋凯旋而归嘅佢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兆尊， 早晨，早晨， 早晨，好开心啊吓，你几日玩得， 你玩得开心， 你开心啲，真系系咯，我哋都冇谂过你咁快翻添，真系，哎呀。 多 即系我哋似系嗰啲咧，突然间有人房门喺度敲门咧，跟住即系熄电到，熄电到，系啦，跟住桂花田就撞入嚟啦。喂，你喺度做乜嘢啊？真系啊，系啦、 啊，系啦、啊， 不如同大家讲声嘅，阿祖咧都继续系抱恙， 系、啊，不过佢真系好专业，我真系好专业，赞佢。你学下人哋一成咧，曾志豪 边方面病嗰方面，我学得好足噶喎。 系啊，有过之无不及添、啊， 我真系过之无不及，你仲想我点学法啦？ 佢真系咧嗱，因为即系有因为阿祖做咗把声咧，就因为有啲问题，咁所以咧佢就要请假啦。咁、啊、但系咧，由于我 好似冇想你咁讲噶， 哦系啊，由于 佢好似系想话你形容佢系即系发根唔健全咁啊，算嘅啫。 吓佢又担心嗰啲问题咧， 系 咯、 啊， 真唔该晒个发根唔健全。跟住咧就真系佢保养嘅把声咁，跟住咧，但系佢因为有啲环节咧，一定要必须要延续 练气啊， 练气啊，嗱、啊、真系好专业嘅佢，所以佢攞剧底啦。咁、哦、啊要练气嘅时候 病翻嚟咩？ 系啦、 啊，所以咧，佢特登就头先咧九点半翻咗嚟，跟住录完嘢，跟住就走啦， 就走啦，系啦。咁我哋就同佢就打个招呼，祝个福，拥个抱， 嗯，系啦，希望佢可以咧，即系下听日 嘅表演顺利啦， 系啦，表演顺利啦。 其实先，你有冇见到桂花田咧？暗中仲施咗一招噶， 系咪啊？ 咬飞绝招， 我 去到临尾咧，仲系同佢哎呀，可惜啦，听日冇飞啊，咁样。 我唔知啊，我喺出边啊嘛。 系啦，佢仲抛咗两个眉眼，再嘴角含烧笑咗两下，即系咁啊。其实我都有份嘅，想佢系啦，一冇飞啊，咁啊真系。 唔好啊，我哋系想俾钱买飞嘅，唔系拗飞啊。 喂，我哋临尾就用呢个拗飞大法。 系啊， 系啦。 阿祖又冇你， 系啦，阿祖冇你咁好气。 阿祖时运高，听唔到。 阿祖就咁，我翻去排戏先啦，拜拜。 系啦，拜拜，好啦，咁希望佢 good show 啦。 系啊，咁你点啊？嚟台湾玩到啲咩啫？ 台湾， 你又去台湾啊？ 系啊，台北。 你几时你又想去啊？ 唔系，我即系话，原来我翻嚟你哋都去游浮嘅。 系噶，你一翻嚟， 咁咪想我哋点啊？个病晒啊！ 我都系问下啫， 即系你都唔希望每次翻嚟顶病假啊嘛？ 唔会唔会，梗系唔会啦， 系 啦。 但系你留意阿田嘅身形， 冇啦，瘦咗啲啦， 仲瘦咗啲， 黑咗啲啦。 唔系，你知唔知佢今次去旅行系想做咩噶？ 做咩啊？ 想。 哦，佢想 加多名成员， 佢想放松下啫， 系啊，放松下啲肉啊， 佢玩啲咩啫？ 哎呀，吃喝玩乐，我真系咧，净系斋食咯，同班小学同学啦，同埋佢哋 最好 咧 啲就系 一行十五人啦，咁跟住咧就真系哇，又 好大棚，我听到都多人，十五人， 系啊，我哋净可以包咗个车噶。 咁你哋系点啊？一间大房， 唔系即系咪即系上次系影相嗰班啊？ 啊，系啊，应该系啦，系啊，系啊，全部都系啦。咁啊，即系带埋佢啲老公或者老婆一齐去啦。咁即系其实真系好开心嘅。咁啊，但系由朝就食到晚啦。但系大家最猛整嘅就系咧，我好明白咧，终于明白到点解嗰份报纸成日咧都系讲嗰间航空公司有一辣嘅嘢，一辣嘅嗰啲 有好多形容词噶喎， 系啦， 系咩？已经连续几年跌出咗咧最佳航空嘅乜乜乜嘅嗰间公司喺度炒嘅啫吓。 系啦，因为咧真系好猛整，因为我哋大家个。自訂航空公司，咁啊分咗兩間航空公司，一間係嗰間啦，另一間咧就係好香港嗰間啦。 OK， 啊，兩間都好香港， 唔係個名啫。 係啦，係啦，係 啦，名唔同嘅。 即係人哋咧都係可以準時地可以起程嘅時候咧，咁即係佢因為成日都話。 唔係你係咪同一個班次咁上下先？即係會唔會都係點零鐘嗰啲咁樣先？ 都係嗰個時間，譬如可能你嗰間係六點半，咁我嗰間咧可能 六 點三、六點 喺度 都係啦。總之嗰個鐘頭內，但係人哋都可以飛得到。我哋嗰啲咧就真系迟完又迟，等了又等，哇！真系呆。 但系应该关唔关嗰间公司事噶？但佢系衰咩？佢冇解释噶。 冇咩，因为天气问题咯。 咁点解人哋天气佢又飞你嗰间唔飞嘅？ 问佢就系话啦，点解你嗰间？ 你嗰间稳阵。 哦，系好稳阵嘅。 系咪先？阿小姐 应该系，应该系。 系咪先？喂，如果佢系因为天气不似预期嘅， 系 应该就系佢嗰间机师就话啦，各位乘客，我哋由于如果 captain 同你呼吁，我哋要稳阵，所以唔可以飞脱。喂，应该系咁。 唔系，可能咧，佢咧借咗个头咧，你记唔记得？佢你有冇睇到嗰单新闻啊？ 边个头啊？ 佢借咗佢个机头俾人哋嗰间航空公司，所以佢咪 系咩？ 有十架 机， 得九个头咧，咁样。 系啊系啊，可以锁机头噶咩？原来 系。系啊，你唔知啊？ 冇啊， 系即系头嗰 part 啊，即系成 part 切咗。 那個嘴即係最 尖嗰度， 尖嗰度， 係尖嗰個位啊！有一間航空公司咧，就台灣嗰間航空公司咧，就俾雷劈中，就花曬點補補唔到，咁啊借嚟咧嗰個全港跌出拍大嗰個航空公司， 又講人哋 借一個頭俾佢。如果真係咧，我哋好嬲啊！因為咧點解佢哋人哋可以準時，可能就算唔係咧，我遲咗兩個鐘就人哋遲一個鐘頭咁樣咯。 點解個頭花咗唔飛得啫？ 係咯，佢都少頭。花都要整过噶啦， 唔系咁，但系咧整体咧，我哋都食咗。 服务好冇先？ 我都系嗱，其实咧，我想话我即系而家个飞机餐咧，你哋想象中个飞机餐系咩样噶？ 飞机餐 咪一个石子包住一包嘢，跟住打开先知哦，咁样就好快食完嗰啲。 系啊，仲要系越短途嗰啲咧，嗰个包越快食晒咯。 哦，系啊， 佢嘅食物嘅数量同你嘅时数成正比 啦。就少啲嘢食。 系啊， 唔系，但系其他嗰啲航空公司咧都有成份嘅餐俾你噶， 一啲啲噶咋。 即系嗰个 tray 啦，加埋嗰个嘢食啦，有嘢饮啦，有水果、 有包仔啦。 我试过食最兜踎嗰个啊，佢俾包花生我咋。一樽水同埋咧就俾包， 但你嗰个系内陆机啊嘛， 唔系你都 系你唔系话大陆去大陆咩？ 系咪大陆？ 我 唔记得咗边次，总之就系咁样。 系啊，俾包花生你 都包花生嘅啫，我望住。 呢头上边嗰度落机啊嘛，咁但系佢就真系简单得好紧要咯，即系唔会 有冇包啊？ 唔会再问你。唔会再问你要鸡定系要牛啊？ 啊冇噶，应该冇噶。 你要面定米啊？ 唔系佢会再问你嘅，你要食定唔食啊？ 唔系佢个个都怼份俾你嘅，但系就唔会问你食唔食嘅，你唔食你咪吞翻俾佢。 又要开始嫌咯，真系。 唔系啊，即系啲同学都即系大家都觉得哦，点解会咁？因为我哋有比较啊。 哦。 因为人哋嗰间航空公司唔系咁啊嘛。 真系惨喎！而家远嘅阿小川，你搭开边间多噶？不过佢搭亲都唔同我。 唔系唔系我搭 亲。咪咯， 你会唔会搭亲都得五个座位噶个飞机？ 一定系啦， 我未搭过嗰啲，嗰啲好震荡噶，唔搭得噶。 系咩？ 系越细嘅飞机越熬得犀利噶嘛？ 你隔篱嗰个震荡啫系嘛？ 系咯，我边个震荡？ 你试我 搭咁多间，有一间几好噶，有间几好噶，即系嗰啲人中意包住个头嗰啲咧。 哦， 嗰间就最舒服。 哦，贵啊嘛， 一日一日去，你试过呢啲就好难翻到转头噶啦。 佢试过架飞机啫，讲紧 架飞机啊， 系喎。 喂，同埋咧，我好开心咧，食到我哋上次之前话嗰个怀旧小食冷糕啊。 哦，上次我哋喺电台讲紧一个环节嗰阵时咧，有个听众就话。嗰個油麻地有個冷糕啊嘛， 喺 台灣都揾到咁正啊！ 原來佢叫做古法早餅喎。 个个称呼唔同啦， 即系咁样咯。但系咧，新鲜热辣，即系喺条喺条街度咧，嗰、那个叫迪化街系啦，迪化街系真系好怀旧嘅嗰条街。 迪化街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即系好多嗰啲小食店咧，小食档啊，唔系店添啊，即系推车仔嗰啲咧。咁有两艇咧，咁跟住就hold 住。哇！好早已經收曬工啊，好早已經俾人賣曬。嗰、那個新鮮熱辣咧，外面脆，裡面淋，跟住仲有好多唔同嘅醬料啊，有芝麻啊、花生啊嗰啲咧，好開心啊食得。 唔怪之你褲頭多咗三寸啦、 啊啊！真係， 其中一格就擺咗嗰啲古法早餅喺度， 邊食冇邊 俾。台灣人有冇同你討論呢個逃犯條例？ 啊，咁又冇喎、啊。 即係諗埋因為 逃犯咧， 係啦，去到嗰度嘅時候真 係冇喎。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講緊佢啲巴士而家。即可能我冇留意可能我即系我今次睇到咧， 同埋你好耐冇去台湾系嘛？ 啊，都系嘅。咁喺嗰个巴士咧，佢整咧，佢要左转嘅时候，佢下面咧有眼走灯咧，即好似广告嗰啲灯啊。我而家向左转啊，咁样，即除咗打左灯之外，佢就话俾你，我而家左转，我左转。咁、 okay. 其实俾后面嘅司机睇咧，其实我觉得都好好啊。 中唔中意台湾市貌啊？即系作为好多年冇去咧，譬如我上次去台湾咧、 啊， 我先发觉我爸妈原来佢讲紧咧，佢系十几廿年前先去过，即系对上。嗰次啊，佢嗰次去嘅时候咧，仲要系讲紧话咧，即系过五关斩六将咧，申请个台证咧 系比较难嘅， 系啦，即系唔系我哋而家咧，其实你编出嚟就有噶嘛， 落地签证啊嘛。 咁佢哋个感慨咧就会好大，佢哋话哇，台湾原来咁好噶，哦，好先进，不过好似大陆，即系觉得啲有啲景貌啊， 人哋 建筑咧，景目全非， 系啦系啦。 即系佢慢慢慢慢慢慢，因为佢太大啦嘛， 系啊， 有啲仲好怀旧嘅，有啲就已经好先进。 系啊，咁譬如我哋如果几年已经去一次两次嗰啲咧，你感觉不大噶嘛？咁你会唔会即系好大差异咁样噶？你 其实唔系，我就唔系好耐冇去过嘅，我前年先。去過啫嘛， 你講到好耐冇去咁樣，真係 咁又真係哦，阿小詹啊，即係落地簽證其實唔使噶啦，上網咧。 咁你諗下，我幾耐冇去過啊？ 你即刻搞， 唔 係 嗰張都叫做落地簽咯，咪編出嚟咪得咯。 唔係嗰個唔算落地，係講緊真係去到當地 要俾錢。去到個 counter 嗰度， 我知而家要揸住張紙入去嘅。 哦，係啦，好方便嘅。同埋而家咧，我今次出閘咧，我唔知 出閘 出境啊，即係話嚟嘅。我唔知豪仔你係咪咁樣。我哋可以篤手指已經出得咯喎， 係啊，包唔得 嘅。我第一次就係因為前年冇啊。 個篤手指咪就你擺上去打指模，跟住影相咯，跟住嗨咁對住佢影相。 走咯，跟住出境喎。 啊，係 啊， 係啊。 總我覺得因為之前咧仲要係攞住張紙咧，對住個 counter 有個職員咧喺度。 哦，即係連紙都唔需要啦。 哦，唔係喎，我都要對住個職員 喎，係咯， 係啊。我要做職員嘅，但係佢一樣要我，一樣要我擺手指喺度喎。 咁我就唔使我淨對閘啊，即係好似我哋喺香港 咁犀利，你攞你攞張咩證件咁樣？ 冇啊，個個都可以喎。 係咩？ 係喎，佢新嘅喎。 咁即係快好多咯喎。 快好多，因為 爭幾個月已經快咁多。 我諗泰國 定我帶住個僆仔，所以佢唔俾我用篤手指咧。 可能係，可能係因為你小朋友。 我帶住僆仔，佢都係叫我同個姐姐打招呼咁樣。我 hello 咁啊嘛， 準 備不通道啊嘛。 咁都好啦，去咗台灣翻嚟，你應該要學翻佢哋咁温柔嘅聲線噶噃。 大家好啊！早晨啊， 系啊，今日有小娟， 有曾志豪、桂花田。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陪你变成老太婆。哎呦，难在那个时候，我夜夜已经睡得着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 Thank you. 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长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眼眼眼不回头，没变成老太婆，哎呦。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鬼诚实噶，桂花田， 我唔中意你咁。 桂花田嘅张相，我谂住不如摆上网啦，跟住望下望下，不如执执佢先。 系啊， 不知个女主持唔中意喎， 系咯， 系咯， 我唔要咁样， 唔中意扮， 我觉得佢最 真， 唔中意扮。但我最中意头先咧，执完张相之后，又得俾佢睇对比噶嘛，跟住咧俾佢望上过，冇嘢。佢我呢个样，我唔系我呢个执咗个，系咩？跟住一睇啊，系原来， 原来真系争好远。 冇冇爭遠， 唔爭遠，唔爭遠。 因為咧，你撳前撳後， 我哋唔撳前撳後咪得咯。 冇嘢嘅，冇嘢嘅，真係。 哎呀，執得佢啦，執得佢啦。 點啊？你頭先台灣係咪仲有啲見聞啊？ 係啊，嗱呢個見聞咧就真係咧，我屢次見唔到嘅。 嚇！ 因為咧， 男次先見到。 謝阿華咧就影低咗俾我睇咧，我話啊，真係都幾搞笑喎，係咪啲男仔係咁差嘅咧個廁所？ 係咪個有個牌擺喺上邊啊？ 啊，唔係啊，佢有好多啲温馨提示咧，佢係咁嘅，好温馨。 而家好多度都有啦，好多。 系咪睇好多噶？你哋男仔 都好多噶，系 我试过睇过一个好笑嘅，无论长枪定短枪，都要射中个目标先可以系叫叻嘅。 嗱，佢咁直接噶， 系啊，好直接啊， 喺香港噶， 唔系喺大陆， 喺大陆啊， 哇， 喺长枪，但系大陆多啲噶， 大陆就系讲枪嘅，但系佢咁样嘅， 做咩香港唔讲枪嘅咩？ 真好搞笑，佢话麻烦。老大往前一尺，麻烦老大往前一尺， 即个人啦、 啊，否则老二拉长一寸。 嗱，我唔觉得佢呢句咧，比我头先嗰句。有咩差别系咪？ 差好远， 差好远， 差好远， 已经系讲兄弟情嘅系咪？ 系啦，讲兄弟情嘅。你呢啲枪嗰啲冇感情， 咪就 系 咯， 烟雾嚟嘅真系， 净 系 冷声咁样， 系啊，净系 shoot shoot shoot 真系。 但系我同我细佬嘅感情已经疏远咗好多，好耐冇见过佢真面目啦。 系咩系咩？你讲亲兄弟系嘛？ 咁惨，佢真系温馨嘅，但系又好好笑啊！ 系系， 嗱，麻烦你个老二啦。 咁阿华睇到嘅时候， 佢系谂紧行前一步定行后一步咯？ 系咯，佢话咦，咁我呢啲 唔系，佢系谂住企定定一定 系咯，我啱啱好喎，掂到咁点算咧？真系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佢哋话啦，料不到此女，说明你短。 咁又未必嘅， 途程短，途程短啫，途程短。 佢话咧 冇嘢嘅， 撩到恶慈爱，即系嗰个兜慈爱， 说明你弱， 耐力强， 软都系软， 系咩？ 软弱个软 系唔系唔系长远个软，系柔软个 柔软个软。 系啊，所以你大家唔该 Vivi 嘅时候， 如果撩到兜内，就说明你准。 哦，系啦，系啦，佢话咧唔到咧你就短， 系掟咗外面咧，你就远。 唔系，所以你问，你头先问你问点解系男厕先会有咧？咁你哋女生 Vivian 会有呢个烦恼噶嘛？ 都系啊，系啊。 我谂你哋唔会无端端咧个兜就喺后边嘅，你特登企去街头嗰度数数噶嘛？唔会噶嘛？ 但系佢哋会凌空， 佢哋凌空，但系都冇嘢噶，都系个范围啫嘛。 其实凌空都会整扯噶， 系啊，系， 唔系即系都会有 左摆右摆 有湿嘅， 好有画面啊！一朝早有画面。其实我琴日咁啱咧，我又去咗香港有个 salon 度咧，厕所咧，嗱佢有啲本土制嘅，咩叫本土制嘅咧？佢出自本地一个名人嘅金句嚟嘅，跟住望住个厕所，佢就写住，即系你可能你都听过，佢话人生就像你去屙屎， 系啦， 系啦，你出尽了力，但 系 发觉原来只系放你个屁，佢话你已经尽咗力啦。 哎呀，佢咁系呢个系鼓励性噶， 呢个其实系一种安慰你嚟噶，系啦，佢系阿郑丹瑞啊，阿蛋哥，佢个小男人周记里边佢嘅金句嚟嘅，系啦，咁所以都可能系蛋哥或者阿宽写噶啦。咁琴日你见到咧就好有亲切感，因为呢个好有本土嘅记忆喺里边啊。 真系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咁算啦，我都系唔使尽力而为就够 啦。嗱，讲埋仲有一个好唔好啊？呢度咁讲嗱，核突少少啊，佢话拉完屎不冲干净， 真系好核突。 你倒是趁热吃啊，还是想打包啊？咁样 ，too much 啦！呢个真系， 系啊，佢真系咁讲啊。 唔系咁，但系即系 打包系咪叫人入嚟帮手啊？唔系打包。 咁但系即系从一个侧面讲咧，证明台湾厕所嘅卫生都 咁睇落去系咪真系干净咗先？ 即系遇到啲麻烦 嘅。 啊， 我问咗话，佢话佢话都干净企理，唔臭嘅咁样咯。 系啊，啲标语提一提醒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廉政专员白韵禄回应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时表示，廉署是一个执法机构，任务是执法和维持香港法治，如果香港法例有漏洞，希望透过修例堵塞。他说知道有香港以外地区的人士干犯当地贪污或贿赂的罪行而匿藏香港，不希望香港成为逃犯的避罪天堂。他又说不认为香港在修例之后会影响与其他国家合作打击贪污的工作。另外，白韵禄在廉署廉署第七届国际会议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廉洁和法治为极度重要的基本价值，是香港继续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基石。他又说贪污罪行的性质日益变得跨国，廉署一直促进国际合作打击贪污罪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廉署第七届国际会议时致辞表示，廉政公署扮演重要角色，令香港成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守法的城市。他又说，从前社会的贪污罪行无处不在，以往的政府无力解决相关问题，自从廉署成立之后先为社会带来改变，将商界和官员之间的贪污行为减到最低。他说公署未来的工作充满挑战，会继续努力进行反贪和预防工作。涉及2016年旺角骚乱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阳以及成员李东升，据报获得德国政府批出难民庇护申请。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黄台阳和李东升在去年5月获得德国批出难民庇护申请。报道形容相信今次事件是回归以来首次有港人获外国庇护。报道引述黄台阳透过短信回复，表示担心最终会被认出，认为不能够再隐藏下去，并表示日后会交代更多详情。德国联邦移民及难民处向纽约时报证实，去年向两名香港人批出难民庇护申请，但未有透露两人身份。黄台阳和李东升在2016年旺角骚乱中被控暴动、煽惑非法集结等罪名，两人在2017年保释期间获法庭批准离港出席活动，之后一直未有回港向警方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批评美方在贸易谈判态度反复，但强调中方已经准备好与美方恢复磋商。崔天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致力同美国达成初步协议，但美方在一夜之间突然改变主意。不过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大门仍然打开，准备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和服务。崔天凯又说，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商 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背后有政治动机，担心美方对华为的做法会影响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12点，升54点，成交金额28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7点，跌1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4跌个八，盈富基金28蚊无起跌，建设银行6.3毫三升两仙，中国平安85.05升毫半，港交所248.6升4蚊，中国铁塔1.81升4仙。小米集团10.16升2.9，南方 A50 13.9升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57，瑞士法郎1.012，澳元0.688，加元1.34，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4点，升71点。港金现价报1194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67美元，卖出127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咁由于有爆水管啊，佐敦嘅宝灵街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宝灵街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对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系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啦，近住石围角村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就系象鼻山路去翻屯门方向啦，喺石围角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恐怖片， 爱情片， 催泪片。 成功约到女神男神睇戏，究竟应该揀咩电影好？又点样先可以令对方增加对自己嘅好感？电视节目《快乐从心开始》二，今集心理学家会分享成功脱毒小贴士。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一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Kitty， 我个门锁坏咗啊！ 冇理，等我嚟。 Kitty， 我个厕所塞咗啊！等我嚟。 吓，你乜都得，你约质签签咁，系咪真系搞掂噶？ 今日就未必得，但系下个礼拜之后就唔同讲法啦，因为我会成为 有种女汉子。 到底 Kitty 点样成为乜嘢都搞得掂嘅女汉子呢？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利敏、崔洁同磨呢嘅敏感时刻啦。 等我嚟，等我嚟。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头火势啊！唔见佢几日，佢今日真系靓仔咗，精神咗，唔知系唔系？ 唔使咁样就起痰嘅， 系真系对咗你起痰。 咪咯，你一间望住小猪咁点算先得噶？ 我虽然望佢 流晒出嚟啦， 会唔会太有画面咧？我哋今朝早 吓，你真系靓仔咗，我认真嘅。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 系非法噶，因为咧好似人哋出差之前咧、 哦，你迎接我翻嚟， 系啊，迎接你哋两个翻嚟啊， 系啊，系啊，我哋有请啊，今日精神靓仔健康。咗嘅曾志豪， 其实如果你觉得咧，我今日个样系精神咗嘅话咧，可能系因为我琴日咧使咗好多钱啊！我琴日自从收工开始咧，我做嘅每一个项目咧，全部都系攞钱出去嘅，一阵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下我使钱嘅心得啊！真系一颈血啊！香港终于都有自己的手信之外呢，亦都终于有自己的难民啦。唉，真係无限唏嘘。以前我哋系就有难民，不过嗰啲只係叫做默难民啫。咁都係喺度打下等啊，打下机啊，瞓下觉啊，无家可归或者冇嘢做啫，都算啦。估唔到我哋今次系有政治难民啊。我谂你都系想象唔到嘅。你由今朝早听新闻嘅时候，好快我已经收到我个朋友嘅短信。佢话咩世界啊？香港终于都有难民啊！系你有听新闻，你知道就话之前喺呢一个旺角苏联里面咧，就发生咗嘅有两个嘅即系香港人啦吓，其中一个黄台仰，就大家听佢名多啲。原来咧就已经失咗踪一轮咧，原来就去咗德国，仲成功申请咗咧呢个政治嘅难民嘅庇护。咁啊，佢仲话咧，即系因为惊咩俾人认出啊，迟啲就会即系交代更多详情。喺呢度咧，我就唔想跌入去嗰啲话，有次咧咩外国政治势力干扰我哋啊，即系佢而家有罪错咗咧，就可以即系逃避咁样。但系我净系好想话，你如果作为一个咧有翻咁长一年纪，即系你唔系啱啱出世十几年嘅香港人，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一批或者我哋啲阿爸阿妈咧，你系真系今朝早起身，如果你见到呢个新闻咧，你系真系会唏嘘嘅，因为点解咧？不嬲，我哋香港咧以前系咩啊？一系就第一收容港，我哋收容咧越南难民。系人哋咧就逃难走到嚟到香港嘅，喺我哋细个记忆里边咧，你净系会记得北漏洞拉。你由细到大咧，你系即系觉得自己优越嘅，你系笑人哋嘅。嘿，你北漏洞拉啊，嘿，难民走嚟香港啊。就算再早啲咧，可能就系大陆啲难民抵垒政策啊，走嚟香港啊，啊撑食汉堡包啊，就系喺我哋记忆里边咧最多嘅。到而家咧，你曾几何时都仲系可以笑咧，就系笑咩啊？哎呀，嗰啲酷刑申请咧，哎，嗰啲南亚裔嗰啲走嚟我哋香港度啊，匿埋啊，逃难啊，哎呀，结果搞到香港乌烟瘴气。一路以嚟，你无论喺咩年代咧，你仍然觉得香港咧系属于人哋要嚟走难嘅地方。我哋无论几差咧，我哋都系天堂，我哋都系避风港，我哋永远咧就系人哋希望咧逃离我哋嘅地方。你估都估唔到。真系你无论出于咩原因都，你估都估唔到，唔系嘛？香港而家终于我哋变咗北漏洞拉咯，而家我哋变咗人哋口中嘅真系名副其实嘅港灿咯，而家我哋都酷刑申请咯，我哋而家都成为咗系人哋难民天堂里边嘅其中一份子。嗱，你可能话，唉，佢哋个别呢啲人唔识谂啫，系佢哋衰啫。喂，但系你要谂清楚，第一。咁多年，点解我哋都冇人谂过呢啲所谓我哋唔识谂？点解我哋咁多年都冇谂过我哋衰呢？其实你话呢啲叫做喺社会上面发生呢啲所谓嘅即系示威啊，然后俾人拉呢？喂，其实我哋咁多年都冇停过啦。点解系嚟到呢几年先至会有呢啲人咁唔识谂呢？嗱，仲要系咁，咁嗰啲外国人都唔系开善堂噶，系咪先？如果你炒窿股票，你走去同佢申请，喂，我要申请庇护嘅，我谂佢掟咗你翻嚟啦。所以咧，你又真系会有啲唏嘘嘅。搞乜嘢？我哋会有人想走，而搞乜嘢又有人会收留咧？如果你用翻默难民呢个例子嘅话咧，你又最清楚噶啦。点解咁多人有屋企唔翻？喂！真系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先得噶？点解个个中意喺嗰度瞓觉啫？真系贪佢嗰度有冷气咩？真系贪佢嗰度廿四小时有阿姐帮你扫地咩？唔系真系贪佢嗰度有免费水饮系嘛？所以咧，如果你用呢一个角度去思考嘅话咧，你真系唔系白啦巴巴巴，你系咸地一句句。点解我哋香港都搞到会有政治难民呢？风头火势。头先我有眼尾睄过去嘅，当我讲到嗰啲有屋企唔翻啊，吓点解要出去流连嘅时候咧，我依稀睄到佢嘴角 一丝嘅忧郁，眼神流露出一两点同感嘅眼泪。莫非佢虽然屋企有千几二千尺嘅豪宅，但系偶然佢都想逃离一啲魔爪？莫非佢都系情场嘅难民？我屋企系细啲，不过如果你想嚟避难嘅话咧，我会收你平啲租嘅，只要能够令到你可以完全躲避一阵，等你有清静嘅安心之地。阿小川有咩同我讲？佢系邓小川。 风头火势，曾志豪你好厉害，连我差唔多今日想讲个 topic 都俾你估中埋。其实咧，我今日想讲男人嘅一生咧，究竟乜嘢嘅比较重要呢？如果我问你，你会可能会答我利益啦、朋友啦、同埋屋企啦咁样。啱，你讲得非常之啱。呢三样嘢，我哋先撇除利益，因为利益呢样嘢咧冇上限啊，好难讲。朋友咩叫朋友呢？喺我个咁多年嘅经历嚟讲咧，有几种朋友可以识，几种可以唔识嘅。尤其是而家点解会讲咧？就是、因为太多后生嘅人啊，佢哋咩都当朋友。其实朋友其实可以分好多种嘅。咁以我个人而言咧，有一种朋友咧，譬如话例如啊，佢同你话做生意咁样，但系你平时留意佢出去饮饮食食啊咁样，可能连几百蚊咁都同你好计较嘅咧。我可以劝话你听，如果一个人佢系连少少嘅嘢都好执着嘅时候咧，呢、這个朋友可以做朋友，但系千祈唔好做生意伙伴。因为点解？同做生意嘅时候咧，如果下一个朋友下咩都咁执着嘅时候咧，好难可以维持到呢个关系落去，而好自然地会拖冧咗你自己想做嗰个事业嘅。咁其次一种咧就系、是、大家一齐相识，一齐长大。呢种咧我见到好多噶啦，就系、是、当一个人佢慢慢一路成功啊，成功，好自然地咧，我哋成日讲啲咩叫白鸽眼哦。果然是会出现在啲人身上嘅，因为点解咧？佢越系个成就感越高嘅时候咧，身边越多人会奉承佢，变咗咧佢不知不觉地咧就迷失咗自己，觉得自己真系目空咗一切，变咗佢对人处事嘅态度咧，好自然地咧就越嚟越差啦。咁呢啲朋友咧，我劝你就尽量都识少啲啦。因为点解咧？一当佢一跌翻落嘅时候咧，佢会觉得啊一无所有，变咗点解？因为原来自己做错佢系唔知嘅。咁呢啲咧，我建议你做普通朋友好啲啦。咁边啲朋友好呢？嗱，例如一啲咧就曾经有过或者成就过嘅，但系哦有啲唔好嘅嘢出现咗，哦生意失败啲咩成嘅，跌翻落嚟啲嘅话，呢啲人，但系佢冇气馁到，亦都冇自怨自艾咁样，但系默默地又从低处慢慢做起，而维持翻佢自己原有对人嗰种态度咧，呢啲朋友 keep 一世啦。我话俾你听点解？因为佢呢啲人经过失败之后咧，不但止冇气馁啊，仲系咧啊，我由头嚟讲唔紧要嘅，因为佢做自己嘅嘢有责任。我错咗嘅我认，啲朋友系值得交嘅，同埋唔使讲啦，由细识到大嗰啲更加可以信任啦。好啦，调转讲啦，男人咩叫成功啊？嗱，朋友你揾到啦。第二，一个好女人，好女人呢个定义咧好阔嘅。点解咁讲啊？因为女人嚟讲咧，好就是女人，唔好就真系可能女人嘅。咁喺我过往嘅经历咧，讲下啦，就咩叫好女人咧？嗱，第一种曾经沧海。曾经经历过好多阅历，即系譬如话后生啊，话结过婚啊，拍过拖啊，失恋过啊咁样，经历过一啲挫折嘅女人，佢识得喺个挫败中吸收咗教训啊，我系点解会识到啲人啊，或者啊点解唔好啊咁样，变咗呢啲女人，如果你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佢哋嘅要求咧已经同自己有嗰个界限定咗啦。我要而家再识一个人咧，未必一定要系好多钱啊，或者好有成就啊嘛，我要求嘅系一个安稳或者系一个比较对我好嘅人，咁变咗。相对地咧，佢对你嘅要求或者压力咧就少咗好多嘅。咁呢种女人咧系值得交往嘅，咁亦都系最好好 keep 住嘅。第二种系咩咧？稳重有啲品味嘅女人。咩叫稳重有啲品味啊？即系佢唔系太过追求物质欲啊，佢只有精神上嘅满足嘅。咁你话我咩叫精神上满足啊？其实咧呢种女人系好少有，点解咧？佢唔系好中意不断买嘢不断买嘢，佢追求你多啲抽啲时间陪下佢啊，或者你得闲问候啊，一啲系好嘘寒问暖嘅问候，佢应该都好开心。咁变咗呢啲人咧，亦都系比较难揾少少嘅。咁好啦，其次有啲咩咧？好中意唔中意同人生事，同埋咧唔会贪嘅女人，呢种咧亦都系。比较少有啲嘅，但系都有存在嘅。咁你若有呢啲嘅话咧，你真系你嘅福分啊！点解咧？因为佢根本就系一个好容易满足嘅人，而且佢唔中意同人嘈交，唔中意同人性。咁啊，生活中只要开开心心啊，咁样。总之你喺出边有啲咩诱惑嘅话咧，佢都系同你乜都倾得下，讲下。咁啦，唔好见利忘义啊，唔好因财失意啊，呢啲赚少少冇所谓嘅，唔好因为小事咧同你啲朋友啊嘈啊咁样啊，乜都体贴你嘅咧，呢啲咧值得交往嘅。另外一种咧好多啦啊，点样咧？ 比较小朋友一啲嘅，即系譬如话有咩事咧就我好直嘅，咁都讲出嚟嘅。B 巴嗱呢啲其实系好女人嚟，点解咧？佢从来咧都唔会将自己唔开心嘅嘢咧收埋喺个心入边，有乜嘢咧就爆咗出嚟。咁变咗呢个人咧系个人真诚嘅，冇乜心，我呢个叫做咩？叫做冇乜心机心。因为点解咧？有啲女人咧佢唔系唔想讲，只不过咧系佢屈埋一齐咧，一次过爆出嚟嘅时候咧。有時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咁唔係話呢啲唔好，只不過咧，我係想講嘅就係話，有咩事兩個人咧，盡情喺件事未發酵或者未擴大之前攞出嚟傾下佢，咁好多時咧都迎刃而解嘅。咁如果你身邊真係擁有一個以上其中一個條件，或者擁有曬咁多條件嘅女人咧，我勸你一句，就係咧好好地珍惜佢。但係最緊要嘅係咩咧？睇翻自己先，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人咧。忽略咗一样嘢就系话，我净系识得话人哋嘅唔好，拣人哋嘅唔好。但系咧，最紧要系咩咧？问下自己，究竟我自己算唔算好先？我自己有啲咩错先？因为而家我见好多男女女拍拖啊，或者结婚啊，好多时咧都会因为啲好笑嘅事或者因为误会而结合啊。我大家熟悉咗啦，了解咗啦，就分开。亦都太多呢啲情形啊，所以无论你哋做一个咩决定之前，或者拍拖又好，结婚又好。了解咗对方先，再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我有冇做错？唔好成日下下都将啲罪名啊或者咩咧怪责喺对方身上，因为点解啊？好多时咧，因为啲好少嘅事咧，累积而嚟咧，就变咗大家个心情又唔好啦，咁啊脾气发咗咯，一时唔觉意讲多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或者做多啲唔应该嘅动作，引致咗呢件事咧，变扩大到唔好咧，就系一个好不幸嚟嘅。所以首先自己检讨下自己，其次先至揾翻个好嘅女人或者再好啲嘅事业，咁啊你哋又会越嚟越好噶啦。风头火势，今次啱啱翻完台湾翻嚟，我哋头先睇完张相，执咗同未执之前咧，其实我睇埋佢咧，分别不大啫。咁对佢嚟讲，佢话好似真有啲唔同。其实咧，同唔同唔紧要嘅，因为你喺我心目中咧，都算一个好嘅女人。我哋又请桂花田。 多谢，系啊，佢成日赞我，因为佢把口咧攞我油。 今日系卖期日， 系咩？大家又有 钱。阿花田又赞我，我又赞下你。 你要记住，又要记住佢身边应该有仲有好多高质素嘅人嘅。 喂，每逢天气咧，想沤雨啊，啲飞蚁咧就会出嚟噶啦，唔知道有冇烦到你咧？我屋企咧都住得即系较高啦，咁啊，但系经常咧都会有啲飞蚁咧飞入嚟屋企啊，其实都几烦扰啊，因为唔杀佢咧，佢入到你屋企之后，佢再产卵变成公，即系成长之后变成公蚁之后，即系我哋俗称嘅白蚁之后，咁点会点啊？系啊，佢会住咗你屋企嗰啲家私啊、木材啊。如果你唔知道，整下住晒你嗰啲木家私啊，咁啊弊家伙啦。啊，仲有啊，如果你系用有木地板嗰啲，仲麻烦，因为佢真系太细只，好容易咧摄咗喺嗰啲罅嗰度咧。住下住下，你话有一日行下，点解嗰个地板会夹起咗？系啊，原来俾白蚁已经咬咗啦，所以咧大家咧要加多留意啊！嗱，前日咧一场嘅黄雨咧，新界区出现咧过万只嘅飞蚁飞嚟飞去，其实几恐怖嘅画面，仲飞埋入屋啦，飞咗去食屎啊，有啲仲飞埋喺个人身上面啊，都几恐怖啊！有专家就话啦，长翼嘅飞蚁咧，佢话大多会喺四至九月，即系我哋而家正喺嗰个时间啊出现啊，多数咧会喺低飞低气压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嘅。如果天气比较热之后又落雨，即是又是这几天的时间呢，正是他们的交配繁殖期，所以非杀他不可。由于他飞来飞去大多数都是光线之下，他说最佳杀他杀飞蚁的方法就是用电蚊棒。因为其实我家里都有电蚊棒，每次杀他们都是因为一来他经常都是天花板的灯那里，非常方便的，命中率咧都好高嘅。另外咧，仲要保持屋企嘅嗰啲环境干爽啊。点解啊？因为啲飞蚁最中意系嗰啲长脚线啊、厕所门脚啊、星盘嘅木柜嗰度咧嘅角落头生活啦。因为嗰度比较湿啊、阴湿啊，因为佢哋中意啊嘛。之后佢就喺嗰度产卵，到时你屋企就真系大件事，住晒都唔知啊。得闲咧就真系用下啲漂白水抹下啲家私，同埋咧将啲稀释嘅漂白水咧就入落个樽仔度喷下啲角落头嗰度咧，其实都可以咧，即系杀到好多细菌啊，或者系如果见到有 飞蚁就杀咗飞蚁啦。啊，专家话唔建议用呢个杀虫水，点解啊？因为杀虫水嗰啲喷力太劲啊，你一喷佢咧，唔知弹咗去边度咧，到时揾佢仲麻烦。所以咧，大家咧适当嘅时候咧，夜晚嘅话咧，就真系遇到天气如果谂住偶雨啊、落雨之后咧，就尽量闩晒所有门窗，如恐防咧，啲飞蚁入咗你屋企都唔知啊。 在十字路的交点，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手。 系啊，佢系孙燕姿《雨天》啊！头先阿田一讲话讲呢个飞蚁咧，我中到正晒，啱啱好。前日咧，其实我琴日本来都想讲下咧，即系雷雨嗰日咧，前日咁啊，即系开始就行雷闪电咁滞噶啦嘛。咁咧嗰阵时大概我谂啊七点零钟咧夜晚咧，咁我落去屋企楼下咧有得游水啊嘛，同我仔去游水。游到一咁上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发现我身度有啲嘢撞埋嚟啦，已经咁样。 系啊， 开头已经觉得有啲痕痕地。唔系开头冇留意噶， 净、 你就系玩水啦。跟住望下望下，唔系，你开始见到咧个水面度咧，除咗有啲口水波之外咧，开始多咗一只两只嘅虫仔。嗱、咁本来都唔怀疑啊，点解咧？咁我嗰度毕竟系郊区嚟啊嘛，你有啲虫仔，你仲懒嚟同阿仔讲大自然系咁噶啦，但唔对路。 嗰啲大自然都唔使咁大劈系嘛？佢开始咧一只一只咧，全部浮喺个水面度咧，咁开始尝试揾定匿啦，跟住发觉唔系、哦，即系屋企嗰个楼下泳池又唔大、哦，避得两避咧，发觉点解全部都系嗰啲蚁啊？跟住唔望天空又自可， 做咩一望好多啊？ 抬头一望，因为咧我哋楼下嗰度咧就开咗嗰啲即系黄灯咁样咧， 一定啦，夜晚开灯。 哇！佢全部聚晒喺度咧，你望住简直系觉得咧，即系排队等入境咁滞啊！你见到佢，哇！全部聚晒喺度。咁咧，我哋嗱僆仔咧係完全唔驚噶。小朋友最可愛亦都係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佢見到咧追住係攞塊浮板咧，佢話打死佢，打死佢追住咧，我話仔走啦，咩事啊？話打到嚟咯。跟住咧，嗰啲泳池救生員咧，佢聚喺度咧，佢又開始咧驚。佢唯一可以做咩咧？攞把風扇 吹佢。 係啊，係啊，真係見到新聞，佢嘗試吹散佢，但係吹唔散㗎。 吹 然后佢就攞个捞咧，好似捞鱼咁样咧，不停喺度捞咧水面嗰啲嘢。 系、啊，系啊。我以为佢因为太高啊，个 唔得啊，你搞唔到噶。 有冇听过诶落雨打风前啊，通常有飞蚁咁。 就 系、 是、 咯。因为头先咪话气压咧压低咗佢咯。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佢话专家咧教咧，你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对付飞入屋嗰啲蚁咧？除咗你话闩窗之外咧， 唔系闩窗，同埋用电蚊拍咯，最方便。 最简单一招， 喺抽气扇度入嚟添啊。 系啊，但系最简单系咩咧？佢中意去边度就俾佢去边度， 系咪啊？ 制兜水喺度。因为佢好中意水噶，所以点解佢头 先咪话中意潮湿地方？ 系啦，所以佢话咧，原来专家话咧，你摆盆水、窗台， 就会 加少少洗洁精，等佢以为系 cocktail， 原来就系、 是、啊，你知头脑网啦， 歌词的咩都好咧，齐晒。佢话原来咁样咧，就真系最好，因为你诶点样拍唔系唔好，但你都要佢拍过嚟啊嘛。佢话咧，佢太中意水啦，所以佢见到咧就会真系几窝耳鼻弯，清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佢就唔会再烦你噶啦。 覆盖广东嘅云带正逐渐转薄，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骤雨继续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9点，升52点，成交金额35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3点，跌1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2跌2蚊，盈富基金28蚊冇起跌，建设银行6.33升2仙，中国平安85.05升毫半，中国银行3.58升2仙。中国铁塔1.81升4仙，港交所249蚊升4.4，南方 A50 13.92升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9.981，瑞士法郎7.762，澳元5.401，加元5.859，新西兰元5.104，欧元8.7613。每百日元对港元7.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2。日经平均指数报11344点，升71点。港金现价报11940蚊，升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61美元，卖出127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石围角村对开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封路方面啦，喺九龙佐敦嘅宝灵街咧系有爆水管嘅，咁而家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就系佐敦嘅宝灵街咧系有爆水管，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斌仔黄冠斌，星祠堂开张个半月啦。好多环节大家都好喜欢，首先真心地感谢。不过 Expandia 呢是我本人每个礼拜最期待的环节，皆因是不知道谁回不到家嘛。如果你想看一下 Live 究竟我们有几咁折道的话呢，记得找我们的 page 出来,CHING 中文字祠堂。在个 page 度见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我最近买咗香港年金。 年金不如买股票做定期好过啦。 你真系够精神睇住个市，如果啲息唔够生活，积蓄迟早干堂啊！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而家随时有得买啦。仲有双重保障添，医疗开支可提款，身故赔偿包冇蚀，打2512-5000预约投保啦。计划需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你知唔知而家咧呢个中美贸易战咧就话要即系封杀华为之后咧，而家多咗好多咧，即系好得意嘅嘢出嚟啦。佢分开两个中美贸易战就唔系佢封杀华为啦，但系佢同步进行之下咧，跟住而家就发现咗好多嘢，譬如咧究竟嗰部华为嗰部机咧， 系啊， 即系而家仲值唔值钱嘅咧？嗱，我琴日有做过市面嘅调查。 咦，你准备买电话啦嘛？ 本来我不嬲想买噶，我本来想买噶，但好在咧临悬崖勒马咧，帮我老婆勒住咗，又冇买到。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突然间惊啊嘛，佢同你讲话，佢而家唔俾你用佢嗰啲咩 Google 嗰啲技术啊，咁样咧，系啦。咁因为佢而家佢其中一个讲法咧，就话如果你冇咗嗰个 Google 技术嘅支援之下咧，你会有好多即系应用程式咧就用唔到嘅，譬如话嗰个 Google Map 啊。系啊，又或者 好多嘢嘅， 好多好先进嘅网友已经揾晒啲代替品咧 ，compare 晒俾佢睇，系其实得 work 嘅。 系啦，嗱，我觉得其中一个角度可以玩下咧，就系嗰个替代品嘅问题。我今朝见到咧，即系佢哋就访问咧，被誉为香港政坛华为忠实 fans 阿叶太，咁啊，当年佢曾经咧，佢当咩年都系讲旧年啫，系啦，佢就曾经话过，嗱，我亲自买一台翻嚟先。跟住送俾同事抽奖，我自己用紧一部三叔咧，就冇嘥啊咁样。好啦，咁跟住咧，记者即刻上去访问佢咧，就话：喂，阿叶太系忠实 fans， 咁而家点算啦？华为又进一步俾人封晒啦，即系好似琴日 Cousin 话斋，喂，变咗空宅咯，你仲支唔支持佢先？咁样。 但系问题系佢都系冇用到，佢都系买翻嚟，佢只系支持去买咗啫，佢行动买咗，但佢实质冇用噶噃。 唔系，咁跟住咧，佢就同记者讲咧，佢就话唔受影响啊， 因为 点解咧？唔系唔受影响，点解咧？佢话。首先，其實我哋冇用 Gmail 好耐啦。哇！我見到咧，我係有少少驚訝喎，因為即係唔係話呢個世界就係得呢一個電郵系統，但係佢而家都幾主流下。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如果你有用呢啲電子郵件嘅話咧，阿兆尊你有冇開 email address 嗰啲㗎？ 有嘅。 咁你有冇用呢個㗎？ 用邊一個？ 你用邊間公司啊？ 我用咩行嗰間咯？ 咩行？哦咩 Navigator 嗰啲？ 用翻佢自己嘅電信。 但呢個都唔係賣廣告嘛，因為而家真係要討論緊呢單嘢咧，即係可以話真係要比較嘅話咧。 哦，咁又係喎，好多時電信你自己嗰間電信公司佢會俾翻個電郵嘅地址。 不過我好少睇嘅都 可能 睇啲要清咗啲垃圾去。 係啊， 但係都好主流嘅，因為佢嗰個叫容量大啊嘛，嗰個 係啊，都幾常見。跟住然後我聽到葉太話佢唔用喎，嗱都唔緊要嘅，正常你可以有好多選擇噶嘛。但係我見到佢。佢嘅理由咧，佢就话因为原来佢试过用呢个电邮系统咧，就遭受呢个国家级黑客嘅攻击，就令到佢咧就唔放心咁样。佢就话咧， 外泄好多嘢。 系啊，外泄咁佢转用咗其他电邮系统。咁我谂啊，佢仲可以用边款咧？因为佢如果系嘅话， 用叶太个名咪得咯。 佢唔用叶太，系啊，因为其实你其他 刘小姐啦， 叶小妹咁得噶， 咪用刘小姐咪得咯。 系啊，你有其他电邮系统，有啲都系外国噶嘛，咁样嗱，所以电邮系统咧，我就即刻谂下佢用得边款咧？特别系如果佢要外国嘅话。祖国有冇啲电邮系统？即系莫非佢会揀祖国嗰啲？ 咁但系开得咩？我哋都 我又冇试过啊，啊我唔知佢开唔开得啦。 我哋来来去都系嗰几大间电信公司同埋即系嗰两个， 因为内地都系有嘅咁样。好啦，咁 系啦，我意思话我哋香港系咪都应该都开到？ 开香港啊，可能都有啩。咁然后咧，嗱，仲有几款嘅，咁嗰啲应用程式咧，譬如有啲人都话，喂，如果冇Google Map， 咁用咩咧？咁样用系咪用百度地图啊？定系有个叫高德 乜德 咧？系啦，个乜德好高个德咧？嗱，咁我又真系好客观。我有用过， 系 即系嗰、那个， 即系个咩得， 即系高度好得嗰个地图咧，我有用过。 O K 啊， 系其实嗱真嘅，因为我琴日有听到有啲即系啲朋友咧，佢就会揶揄，佢就话你咪用嗰啲咯，听讲话咧冇咁准添噶，歪几尺咁样。 冇啊， 我想话啱啱相反啊，真系 佢准确度可以高啲添啊， 佢仲貼心啲添啊！ 我都覺得 係， 我都覺得 係。你講緊邊個？ 即係嗰個內地嗰個咧，即係又高又得嗰個咧。因為點解咧？嗱，我真係客觀地，我有比較過。當我咧即係用嗰個內地版個地圖嘅時候咧，同樣都係咧，譬如話你要向前行啦，譬如話你有左右兩條路咧，如果咧你用咧Google Map 咧。佢就淨係可能會同你講，佢就話咧，轉右轉右咁樣咧。但係有陣時咧，你好容易就話轉右嗰度幾條喎，轉右 轉 即係邊條 右 咧咁樣。係啦，哇！但係如果你係啦，即係係嘛，即係咪隨天右定邊條右咧？但係如果你用嗰個內地版嗰個咧， 好準確地第二條右。 佢直情係啦，佢話佢嗰個地圖顯示咧，直情咧佢轉咗一個畫面。佢咧就有條好大嘅箭嘴咧，話俾你聽咧，你而家喺中間呢個路口度啦。佢會有條箭嘴咧，扮去你要出口嗰個右邊嗰度，同埋咧佢成個景象咧都會話埋俾你聽。喂，你一間一個街口咧就係咁樣嘅，四條路你就行第三條啦，咁樣你係唔會行錯噶。即係如果你係 佢早少少話俾你聽， 係啦，佢早少少話俾你聽。咁咧，所以如果你係即係駕駛人士嘅話咧，有好多地方咧，如果你用嗰個內地版嘅地圖咧，佢反而咧就會提醒得更加仔細，不停咧驚你會蕩失路啦，驚你入錯線啦。嗱，講真係反而 Google Map 咧，佢就粗疏啲，即係佢有少少咧，如果你識先好用喎，你行你識路先好用喎。 我真係試過咧，去 佢帶錯你路啊嘛， 唔係 帶錯路會㗎，真係會㗎。 去咗青衣嗰頭咧，我淨係聽到前面轉咗， 係啦， 前面轉咗，不停都喺前面。 前面邊度轉咗先得㗎？究竟係前面嗰個燈口啊，定係前面嗰個街口咧？嗱，即係所以咧，我又覺得。讲还讲，某一啲内地版嗰啲应用程式咧， 又好似好用啲系咪啊？ 佢又可以好用啲嘅、啊，真系。 都系嘅，因为咧好多时候如果识即系有揸车嘅朋友咧，都会用过佢啦，系咪？哥哥啊， 系啊， 嗰个地图啦。咁但系问题系好多时啲人话，唔好再信佢，成日都点我哋行咗唔知咩路嘅咁。 系噶，即系所以有阵时佢又会有呢一啲麻烦嘅。咁但系、 好啦，又有得取代啦。 系啊，呢个有得取代啦。咁但系有啲就真系好难取代嘅，即系如果你话嗰个搜寻器。假設你話喂，你用咩百度知道咁樣咧？ 哦，咁啊啲資料係有啲出入嘅， 好多再有啲出入嘅喎。 係啊，唔同嘅搜尋器有唔同出嚟嗰個效果噶嘛。 係啊，嗱，最緊要咧就係而家講嗰部手機咧，我琴日有做過嗰個市面調查咧，我望到冇減價嘅喎。佢而家出咗幾本咧， 但係二手嘅回收價係低咗啊嘛。 二手嗱，而家有個江湖傳聞咁樣喎，琴日睇新聞咧，佢就話。旧机即系讲紧而家已经推出市面呢几部，无论系嗰个 M 字头咧，定系 P 字头嗰个型号咧，依然坚挺， 依然坚挺。 因为点解咧？佢据讲啊，佢话咧已经推出市面嘅，就仍然可以咧继续享用佢嗰个 Google 嘅技术支援各样嘢，但系有个括弧嘅、哦。暂时， 暂时 佢唔系冇话 同你 say goodbye 啊， 冇话呢啲现役去到几时，所以我琴日见到咧都有两种讲法，就话喂，如果佢话而家你要买咧，记得就买而家出咗货嗰啲，佢话 仲支援到， 系啦，但系假设如果咧你想买，可能一个月后、两个月后咧，即系可能喺个禁运期之后嗰啲咧，佢话。咁可能嗰啲就已經唔支援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要買機呢，就話買現役嗰啲都仲得。 咁唔係呀，學你話齋頭先都已經有啲嘢可以取代㗎。咁你咪由新一頁開始，我再唔知字頭囉。 唔得㗎，你喺香港好難搞㗎。即係我琴日見有啲。 關聲啲係咪？ 唔係㗎，我見你直情個系統唔同咗喎。有啲譬如話你冇得更新你嗰、那個系統顯示嘅時候呢，咁點算呢？嗱，所以呢，我其實都想呼籲呢，我哋會唔會有啲聽眾呢，譬如佢系真系做各大電器連鎖店嗰啲 sales 咧， 更加我哋更加了解嘅資料。 係啊，咪即係公司內部有冇喺最近咧，即係同佢哋都要 update 一下咧？喂，即係我諗佢都估唔到中美貿易戰咧，係啦，而家都要打到嚟咧，佢哋都要咧完全去了解一下。 佢係 sales 嚟噶嘛，佢一定話俾你聽邊部機同邊部機嗰個叫做性能啊，嗰、那個用途啊。 邊啲快啲同我推出曬佢去。 係啦，嗱， 三方， 因為好緊要喎，佢而家唔係淨係同你講話價錢問題喎。如果真係有個客人問你，喂，阿哥仔啊，如果而家咧我買。你哋而家 display 紧呢一部嘅华为，究竟跟住用唔用到噶？会唔会变石头机噶？定系会唔会中间停止更新噶？嗱，佢如果俾错资讯你咧， 影响间公司声誉。 唔系，你真系翻嚟揾佢算账噶。喂， 我都会嘅。 我认得你，哥仔，你同我讲话佢跟住可以不停 update， 但系而家玩唔到咯。但系如果你同佢讲话，其实真系用唔到噶啦。咁就冇人買佢咯喎！ 唔係，如果佢一嚟就話誒呢個係唔支援，係某一個某一樣嘢嘅， 即係有少少危險嘅，不如試下呢部貴少呢部啦。 係啊，我真係早輪買咗個手機嘅時候，係 啦， 兩間大嘅連鎖嘅電器公司， 係啊，三間啦，有好多間嘅。 唔 係， 我去咗兩間啫，我去咗即係去完 A 又去 B 啦咁樣。真係喎，你講講下，佢哋真係咧誒，我啲比較揀啲平啲嘅，咁佢都係。力 sell， 即係話如果一個嗰粒米同埋嗰粒米同埋嗰個 咁嗰粒米咧，暫時未受影響啊嘛。 唔係，咁佢都係推薦呢部啦，係 啊 推薦華為㗎。 唔係，咁如果未發生事之前咧，咁嗰個相對高階啲嘅。但係如果而家發生咗事之後，咁究竟即係真係問下佢哋嗰啲行家咧，而家做緊嗰啲百貨公司嗰啲朋友嗰啲，但係大型連鎖店嗰幾間， 係啊 係啊，即係 sell 緊電話嗰 啲。過眼啦，係啦，我想知道呢幾日咧問機嘅人咧有冇少咗啦？如果啲人問嘅時候，喂。究竟你而家个答案系点答嘅咧？点先系稳阵先？我琴日睇咗好多嗰啲科技， 要内涵啊！ 系啊，即系你要唔要不变先？定系你真系会用咗琴日我哋嗰条桥咁样咧？你当买部相机咯，相机就唔受影响咯。佢有相机功能噶嘛，但你冇得装嗰啲 apps 咧，可能嘅。 买咯，我而做咩嘢？ 如果我系个 sales 啊，先生，相机部喺嗰边，我带你过去 啊。系啦，系啦，喂，即系究竟如何回应各位顾客嘅查询呢？我见到佢未有减价，但有啲机啊，真系新出咗先一两个月，点算好呢？真系啊！ 世界最遥远的一种相距中，明明迷恋，然而又不知怎向你形容。呆想只会越怕越冻，我怎么可得到你认同？我不清楚，不太懂。世界最的一种相距中，明明情深，然而亦不敢亲切地抱拥。呆等感觉被我断送，纵使看不清所爱面容，仍未敢伸出我手触碰。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总相距中，明明留恋，然而让辗转的挂念破空。回忆心里越载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重逢。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在意情在我心的深处，不可以停止。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走。 佢容祖儿啊，逃避你啊。 有时啲嘢冇得逃避啊，遇到啲咩人你就阴公猪啊。嗱，真阿豪仔咧，之前咧揸两个碌嘅，好耐之前啦。 系啊系啊。 喺马路上面，你成日都话咧，成日都俾大虾细嘅，即系啲车成日都虾你噶嘛。 如果喂翻田，我就好惊噶啦，喺马路上面。 我喺呢度见到都有少惊。 梗系啦，庞然大物，我咪即刻闪咯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问题系有冇试过真系俾人虾到咧？一啲即系叫做喺马路上面咧，俾人袭击咧？ 襲擊又未試過， 不過你可能咧，你揸車係好守規矩嘅，你好少可咧話即 係。我都戴咗頭盔落，佢都認唔到我啦，應該都唔會覺得哇，係佢衰仔 要威 嘅， 戴頭盔 就嗰 種啦，應該又唔會 嘅。唔係啊，因為見到啲片咧，就真係好恐怖，嗰啲人咧好即係好罔顧，只係覺得哦喂你喺馬路上面都會即係唔多唔少有啲咧，即係叫爭下路、爭下入線嗰啲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呢經常出現噶嘛，咁你咪讓咯，係咪先？因為話説有一條片咧就係讲紧咧，琴日咧喺呢个叫做彩虹村就对开一段路咧，有个电单车， 系 咁啊，怀疑啫，佢哋都系怀疑啫，就话同一架私家车咧就争入一条线，咁啊，结果咧咁啊，即系电单车就行咗咯，点知个私家车咧 追佢啊？ 追佢啦，追佢之余行埋去隔篱线咧，你知唔知佢搞低个窗做咩啊？ 掟嘢啊！ 掟个水樽就掟个电单车度，真离晒谱啊！ 冇品嘅掟钱啊嘛， 咁掟嗰个应该系乘客嚟嘅， 系咯。 喂，边个都好啦，即系 掟电话啊！够胆就我一定打开个面罩，够胆你掟电话。 认真，你点解要咁样为一时之气啫？你又唔系行唔到，又唔会令到你即系塞咗喺度停咗个灯位之类。 会唔会系个电单车 cut 佢嗰阵时，佢觉得危险咁样俾？ 嗱，其实睇片咧，其实都嗰个电单车 唔啱嘅， 唔系嗰个电单车都冇话太过唔啱啊，即系好难讲话边个啱边个啱，即系大家入嚟一条线啫嘛。 不过你知唔知咧呢种心情咧？我有试过，当我揸电单车嘅时候，我系啱啱好调转，当我俾个大车咧，无论 cut 线啦，你觉得佢危险，总之佢对你，佢对你唔规矩。总之官人 当你事无物啦， 系啦，唔系佢当我无物唔紧要，你唔好对我唔规矩啊嘛，你惊啊嘛，你知唔知咧？心里边啊真系会有团火咧，因为你追又追唔到佢，你享安咧佢当你冇到， 唔 系追唔到佢，你知唔知你心里边真会谂就话， 我都试过， 如果我有个石头喺手咧，我掟你车窗。我真系会咁样谂噶， 唔使石头，唔使一粒石仔都得噶。 系啊，咩都即系石头仔啦。唔系，我想话咧，原来心里边个魔鬼咧喺嗰刻咧，你会涌出嚟嘅，因为你会发觉咧，你冇办法可以对佢做任何制裁，而佢就已经咧逃之夭夭咧，佢就睬你都傻咧就走咗。 啊，系啦，即系觉得做咩恰我啊？咁好嬲嘅，我都知道好多时喺马路上面都有人嬲。 我系细佢系大，我先会咁谂。如果调翻转我系大佢系细咧。我就唔会噶咯，我已经系个私家车啦。如果个电单车咧，你真系应该谂下，你嗨多少少，佢可能你一嗨多咗，佢就系咁以下呢一度噶 啦。嗱，真系啊，啲网民就系话佢真系嗰个私家车真系离谱啊！你有咩又因为呢啲咁嘅事，真系走去前面同佢并排，跟住攞个掟水樽掟，真系佢好彩避到咋嗰个。 唔系，因 为 而家好多私家车揸车人咧，年纪比较后生嘅，二三十岁咧。 你都唔知系咩人嚟？ 唔知咩人，即系正如有啲俾人查醉酒啊。 系啊。 咁咧，早排你去咗台湾咧，有一个咧俾人查醉酒，开车走。警察捉到佢之后咧，佢即刻扮晕喎。 系啊系啊，我琴日同佢讲过咧，佢要同佢吹波仔啊嘛。 吹波仔， 佢扮心脏病发咧，话我都哦晕咗， 咁样做出嚟啊嘛。 佢做咗出就派应喎。 系咯。 咩问题？佢罔顾人哋嗰条命仔嘛，佢真系架电单车嚟嘛。 因为佢未知道呢样嘅严重性啊嘛。 系啊，我要提醒各位私家车嘅朋友，第一，你咁样掟个樽咧。佢如果避唔開嘅話咧，就撞到佢啦，可能會反車啦。 你架車會跌咗個碌，跟住佢就炒車噶咯。後來嗰啲車， 講衰啲一樣嘢嘅，你掟中佢即係瞓低咗嘅話，佢真係去咗油字河，去唔到嘅時候，你好大鑊，養一世嘅要。 係啊，佢就算如果避得開你個樽咧，由於佢避嘅關係咧，佢架車實料 㗎。 到時佢一派低咗落地下度咧， 你都唔好過啦。 係啊，佢派封咩信俾你啊？你諗住 跟住咧咁避咗啦，嗰個電單車避咗啦，但係佢都覺得好嬲啊！你做咩即係揾嘢掟我啊？跟住佢又走上。前追翻嗰个电单车， 电单车追翻个私家车， 私家车跟住喺个私家车前面停低，咁啊， 佢咁大胆啊， 直抽， 又唔系 你用个电单车嚟拦住佢都， 因为好大胆噶啦， 好大胆啊， 即系上前想话咧，仲即系发生咩事啊？咁但系点知个私家车见佢停低之后咧， 就走啦， 见佢落车谂住佢理论嘅时候，佢哗一声就走， 我咪算咪话傻仔咯。 你攞个电单车嚟拦住人哋嘅私家车。 我又讲个俾你听啊！以前我做大台嗰阵时咧，曾经试过出 show 啊，坐啲廿四座啦。咁啊，因为车入边咧有个男明星啦，就比较花 fit 啲嘅。 花 fit 啲嘅。 咁啊，佢嘅女朋友咧又喺大台做嘅。 OK，OK。 咁啊 ，OK 啦。咁啊， 好想估啊，只脚。 我唔开心嘅。咁啊，佢就成日误会咧，嗰个男明星咧喺个剧入边咧就同另一个女嘅 有染 有染。居然咧揸架车嚟追，即系知道我哋去做嘢咧，揸车嚟追个廿四座，喺个廿四座前面嗰度咧，做咗一个国际即系个特技人嘅嘢，就系 做咩啊？ 拉 handbrake 掉头，即系喺嗰边插咁样喺前面停， 即系好似甩咗个尾咁样， 嗰个车头对咗我哋嘅廿四座。 哇！ 跟住好彩得得停。 咁跟住佢跟住冲上车啊！ 跟住走上嚟话。望， 睇下见唔见到个女，睇下见唔见到个有染嗰个女仔。 好在我哋车入边都有个德高望重嘅前辈喺度。 系 咩事啊？咩事？吓到吓到， 你扮得好似喎，应该谂到系边个噶啦。 我冇嘢，我成日睇啫，睇睇好啦，我哋做赶时间噶。咁啊，先息事寧人咗，但係嗰架車其實耷得好犀利咯。咁我喺度諗，哇，使唔使去到咁？ 喂，咁我想問下啦， 激動㗎，原來係 啊！ 喂，佢唔係第一日拍檔㗎啦，你哋如果拍得戲嘅話，點解佢會喺嗰程車突然間嗰度火忍 唔 住咧？ 唔使拍嘢，咁就收到消息。我哋要出去做嘢， 又出啦，即系话嗰两个人又出啦。 我哋廿四座成兜人喺度喎，睇唔到噶喎。 唔系啊，唔使睇噶，有 run down 噶嘛。 唔系，我意思系你咁多人喺度，你做得出啲咩人，做得出啲咩事啫？ 喂，你睇下， 咁又冇染噶佢哋，咁佢哋系咪真系有染啊？ 系冇嘅， 系 哦，即系 冇喺你面前 就 唔系冇，因为个女性比较眼角高啊，睇嗰个男仔觉得佢呢啲唔啱。 咁有冇拣你啊？吓，有冇拣你啊？ 想咯，我唔制啊。 系咪啊？ 我有潜规则喺自己嘅身入边噶嘛。 哦，咁 可以对任何女性有任何嘢。 咁嗰个男嘅有冇好尴尬啊？ 系咯。 个男梗系尴尬啦。 佢有冇即刻落去招呼翻佢啊？ 咪送翻去佢架车度咯。跟住 但系成架车为佢而停低。 系啊，跟住但系最好笑上架车。大家都安慰嗰個男咧，就係話係咁噶啦，我知道你辛苦噶啦，忍下啦，忍下啦。 唔係喎，你應該調翻轉讚佢嘛，你好啦，女朋友手車咁辣嘅， 我哋覺得佢辣 咯。哇！真係下次拍特 喺個高速公路度而拉 handbrake 掉頭。 哦， 高速公路 佢哋而家仲喺埋一齊啊？ 结咗婚啦，生咗。 咦咦咦咦，喂，嗱，你又多啲喎。我冇咁熟，一间你话俾我听。哇，咁嗰个，咁另外嗰个有染嗰个咧，声称有染嗰 个 咧，发展如何啊？仲有冇做噶？ 去咗外国发展之后，就开咗个酒庄啦，咁啊。 哇，喂，你呼之欲出噶啦，你呢啲仲唔系晚礼服低胸装倒吊呼之欲出？ 但系人哋系话冇事嘅，冇 事 噶， 冇事喎，系咪先？ 系个女嘅多疑啫嘛， 系多疑啫。 多疑就要静心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公民党郭家麒同民主党邝俊宇在会议一开始高叫口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不够一分钟之内，两人被主席梁君彦赶出了会议厅。民主派议员在会上高叫撤回恶法、林郑下台、出卖港人、千古罪人等口号。梁君彦提醒议员要保持肃静，否则不会警告之下，就要求议员离场。他其后将两名议员赶出会议厅。另外，多名民主派議員在會前在會議廳外拉起橫額高叫反送中的口號。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政府目前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有關討論仍在進行。他出席廉署第七屆國際會議時演講，提到貪污罪行性質日漸變得跨國化，香港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包括制定引渡協議以及司法互助。鄭若驊又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基本法容許香港和其他地方簽署互助協議，包括刑事事宜司法互助協議，而有一個適用於逃犯及司法互助的法律框架，是法治的特色，有關法律框架應該是可行並適用於世界上各個司法管轄區，而有關協議是符合國際標準。前港督彭定康形容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是香港回归以来发生最差的事，有关修例有如移除香港及内地的防火墙，香港市民要承受面对内地司法制度的风险。 彭定康在伦敦一个出席一个活动之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修例导致外界发出警告并不感到意外，指出修例会破坏中国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亦有机会危害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他又担心，若果内地开始将香港视为深圳或上海一样的内地城市，国际社会将认为香港不再是特别行政区。彭定康又认为，20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香港作为自由及法治社会的情况日益变差，习近平收紧对内地及香港的管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批评美方在贸易谈判态度反复，但强调中方已经准备好与美方恢复磋商。崔天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致力与美国达成初步协议，但美方在一夜之间突然改变主意。不过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谈判大门仍然打开，准备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和服务。崔天凯又说，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背后有政治动机，担心美方对华为的做法会影响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8点，升50点，成交金额4,700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1点，跌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8.8，跌2.4；盈富基金28蚊，冇起跌；建设银行6.34，升3仙；中国平安84.95，升5仙。中国铁塔1.81，升4仙；中国银行3.59，升3仙；小米集团10.14，升2.7；港交所249.4，升4.8；南方 A50 13.92，升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0.54，瑞士法郎1.012，欧元0.688，加元1.34，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1点，升48点。港金现价报11,930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99美元，卖出1,27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啦，佐敦嘅宝灵街啊，介乎庙街至到上海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宝灵街，介乎庙街咧至到上海街一段。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花园对出。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和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Kitty， 我个门锁坏咗啊！ 莫莉，等我嚟。 Kitty， 我个厕所塞咗啊！ 等我嚟。 吓，你乜都得，你弱质纤纤咁，系咪真系搞掂噶？ 今日就未必得，但系下个礼拜之后就唔同讲法啦，因为我会成为 有种女汉子。 到底 Kitty 点样成为乜嘢都搞得掂嘅女汉子呢？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利敏、崔洁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等我嚟，等我嚟。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 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话人之前，不如检讨下自己先咧。 人人亦做过乌鸦，明明同臭蛋对骂，为何同类却笨高雅？怎么不懂得看法？投降还在继续打。 当中的蓝野邦认为世界上完美的人是寥寥可数的，所以当自己都有缺点的时候，试问又怎会有批判人家的资格呢？在他心目中，他认为阿迪的经历令他更加有说服力去演绎这首作品。作曲蓝野邦，填词梁柏坚、蓝野邦，编曲监制蓝野邦、高老王。 人人亦做过孤鸦， 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吴浩康《天下乌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的难忘。 好了好了，今日咧，我哋嘅我们的咧就嗱，上个礼拜咧就系讲一啲咧，即系港产片咧嗰啲悲剧嚟嘅，咁所以咧悲剧爱情电影 系啦，哇， 所以 真系 惨住人玩， 攞包纸巾唔摆入去都唔掂啊！ 系啦，嗰啲咩星如心愿啊，嗰啲全部嚟晒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开心少少咧，因为其实爱情咧亦都有爱情喜剧嘅。阿小尊，你中唔中意睇爱情片啊？ 都中意噶，尤其是喜剧咯。 吓。 即是博懵啦，多数有啲或者笑片咯。 哦，冇错。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我头先都同阿邵尊讲，我话精装追 你问我有冇拍过嘛？ 系啦，我问你有冇拍过，跟住我问阿天，你觉得呢啲算唔算爱情喜剧咧？ 咁 样 咁我都觉得佢喜剧肯定 佢肯定系喜剧啦。 咁但系佢成日都追女仔噶嘛，其实都有嘅，都有啲爱情成分，睇下占几多啫。 因为头先我从来都唔需要用博懵呢方面嘅啫。 系咪因为阿邵尊嗰个画龙点睛嘅话，嗰啲好似系好多有啲博懵嘅成分， 即系搞笑啫。 搞笑系啦，咁但系嗰套究竟系嗰啲博懵剧啊，定系爱情剧咧？ 咁威女哦喜剧啦，就咁叫做。 系啊，如果呢只都算系爱情喜剧嘅话咧，喂。呢、這個都算幾多人捧場嘅喎，你可以話呢啲叫做咧追女仔系列嘅電影， 因為香港嘅觀眾咧其實好中意咧係睇你又想成功之餘咧，但係咧係失敗嗰樣嘢啦， 係啦係啦， 佢覺得好開心好笑嘅。 係啊，咁如果你數呢、這個即係我先數咧呢啲咩精裝追女仔系列咧，佢基本上都係同一個橋段嚟嘅啫嘛，即係可能都係 舊瓶新酒 舊瓶新酒想追個有錢嘅女啊，成班麻甩仔啊， 跟住將一張年嘅麻甩唔難， 我最經典就。我记得最经典就系阿冯瑞华先生， 系啊， 收缩水啊 ，冇得输。喂，但我想话，当年佢呢啲叫做精装追女仔咧，佢第一水嗰个唔麻甩噶，有周润发噶， 系 咯，又有张曼玉噶， 系咯， 仲有即系关之琳有冇咧？好似关之琳 出现过， 系啦。喂，你睇下呢啲嗰时几咁高质素啊？ 因为高质素靓女。配低俗嘅男人系一个好好嘅题材嚟， 系啦，但系一个咁靓仔嘅低俗男人咯。 你试下调转啦，系啦，低质素嘅女人配一个高质素嘅男人咧，冇人睇。 有譬如吴君如咯， 吴君如系高质男，我真嘅吴君如系高质素扮到低质素。 唔系咁，梗系啦，喺戏里边系咁样扮噶嘛。 唔系咁，因为咧即系可以反映到啲男士心态。其实我好难高攀到啲咁靓女，但电影里面咧就带出俾你睇。 系啊，嗱，嗰阵时咧有两大系列嘅精装追女仔系列啦，同埋最佳选友系列。我成日都捞乱嘅，但系最佳选 选手咧，嗰阵时就用刘德华咩飞嘅，我记得系啦，嗰啲哇最佳选手闯情关啊，越嚟越多， 即系俾班选友拖累你去， 系啦，但系因为咧，佢哋两个好似都系有阿叻喺度噶，好似 阿叻 啊， 唔 系 阿叻就 咪 志伟咯， 同埋志伟好似咧，所以我成日都捞乱咗最佳选友同埋 选友就系应该 刘德华咯， 系啦， 系啦，咁啊精装追女仔咧就系 周润发， 周润发啦，第一次就周润发，咁跟住一路杀落去咧就已经开始 转啦， 转嚟去转去噶啦，总之诶 十八场啊， 系啦，都走唔甩噶啦，咁样咁呢个系即系其中一种嗰啲叫做爱情喜剧系列啦，咁样咁啊然后咧再去得即系变化多啲咧，如果你话港产片有一类嘅爱情喜剧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年代见证嚟嘅，就系嗰啲叫做咧中产。都市嘅爱情喜剧， 即系徘徊喺身边，随时都撞到嘅。 唔系佢一定叫中产少少嘅，因为咧头先你话精装追女仔嗰啲咧，草根啲噶嘛，成日都你唔会变咗系嗰啲即系带你去餐厅食饭嗰啲咧，一定比较搞笑嘅。 佢都系由个车房开始， 佢都系车房开始噶嘛。咁咧嗰啲你就睇系某一个阶层咧睇到好开心嘅。咁但系即系香港毕竟都 系有唔同嘅阶层， 有唔同阶层噶嘛。我哋都有中产阶级噶嘛。嗰阵时咧，我觉得如果系元祖级嘅话咧，我会觉得咧。就是林子祥、周慧敏、郑裕玲嗰个三人世界有冇印象啊？ 哦，有。 嗰有冇印象啊？哇！嗰阵时咧系嗰啲叫做即系中产喜剧咧，嗰、那个都算系代表作啦。 实不相瞒啦，林子祥呢位哥哥咧，你识咗佢之后，发觉佢咧，佢虽然系一个沉默寡言嘅人咧，其实佢系一个超级高手嚟嘅。 咩叫超级高手 咧？冧、哦、女仔，冧 女仔，超级高手。 喂，出奇、哦，你谂下佢又即系有啲西方鬼鬼地嗰啲，系啦、 啊，系佢受西方教育， 但系都有绅士嘅风度， 有绅士嘅风暴，又搞笑， 超级暖男嚟噶，系咪？ 暖男到好暖男， 系啊！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中意睇咧，因为当年周慧敏，你谂下咧。玉女 系 啦，清纯玉女就扮阿郑裕玲嘅女嘅，咁因为佢即系同佢前夫嗰啲闹关系喺戏里边啦，咁然后就有呢个林子祥介入，咁佢第一集嘅时候咧，仲要懒系暧昧咧，讲到好似话哇会唔会周慧敏咧可能会唔会同阿林子祥啊，系啦郑裕玲嘅呷醋啊，同埋嗰阵时我好中意阿 Dodo 姐咧，佢扮呢一种角色咧。又好强，但系咧其实 内心又内弱， 内心又内弱，又要即系好想即系睇下会唔会林子祥系咪真系中意自己噶？但系就算一齐咗之后咧，可能又会受伤啊！嗰阵时佢仲有另一个系列，就系呢一个小男人周记系列 啊，蛋糕嗰、那个 系啊！喂，其实呢个亦都系咧另一个元祖咧，你话呢啲叫做中产嘅爱情喜剧咧，嗰阵时我系受呢套剧咧 影响好大， 影响好大，因为点解咧？你细个睇咧，你就会觉得。做广告咧好浪漫， 系 广告里边嗰啲人咧又容易识到女仔啦，然后生活咧又会 天马行空啦， 系啦多姿多彩啦， 哦、原来可以咁噶。 但你知唔知讲紧边个啊？系讲紧詹叔嘅。 哦，应该系 嗰个底剧本系讲詹叔嘅。 詹叔咁，哇！如果系咁嘅话，直情你觉得詹叔真系人版话俾你听， 即系呢个一世无憾啊！如果做到佢， 咪咯，哇！所谓咩食烟饮酒落夜总会，即系喺戏里边咧， 见尽无数女性， 见尽无数女性，而且周旋喺唔同嘅女人之间。净系嗰阵时睇小男人周记咧，佢话咩外在新宿咧，你谂下佢搭飞机出差啊，首先去新宿，跟住你隔篱嗰个上司系边个啊？钟楚红，哇！你话所有男人嗰阵时， 我贴钱我都去， 贴钱都去啦，真系。 去到今天2019年咧，啲男人唔系希望隔篱坐咗个好靓嘅人咩？ 而家我哋出差通常都系去东莞啊，即系你成个地理环境争好远，真系 火车啊， 系啊，火车啊嘛，真系嗱，嗰阵时呢啲就系我会好中意睇嘅嗰啲爱情喜剧咯，真系。譬如你哋嗰阵时中意睇有冇话咩特别系列啊？边套你会有深刻印象啲嘅真系？ 嗱系列嗰啲我就冇乜嘅，不过咧即系如果讲。瘦身男女啊，嗰啲都系叫做爱情喜剧啊！ 哦，梗系啦，梗系啦， 即系 睇下谢秀文点瘦身啊嘛！ 唔系，即系唔关事嘅，即系话咁佢 系噶，嗰个新一代咯， 新一代咯，系即系譬如刘德华加郑秀文咧，佢哋都拍咗 好多 拍咗几套噶嘛，即系嗰个系比较多入场去睇去支持。 系啊，嗱，你一听你个音乐就即刻带你进入嗰个环境里边，瘦身男女啦，跟住有孤男寡女啦，喂，全部都系噶。嗰阵时有边个 OL 咧，即系唔觉得自己就 系 郑秀文？ 系咯。有邊個唔係希望有個劉德華喺度咧？ 係啊，同埋嗰陣時鄭秀文有好多細微嗰啲動作咧，一緊張啊發脾氣嘅時候咧，就抹嘢， 抹嘢。強咩正？ 強咩正？喂，真係佢演繹咗嗰啲叫做咩啊？OL 港女嘅嗰種角色喎，真係啊！ 無論我兩臂怎緊扣，仍然就留給我哋。無論過去我怎失手，都會擁有。一道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 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 喂，如果我话郑秀文咧系我哋呢个叫做爱情片女王咧， 系都 我谂都当之无愧啊！ 佢仲有同梁朝伟嘅同居密友啦，咁跟住又同阿任贤齐嘅夏日摸摸茶啦，啊，我原来都睇 嫁 个 有钱人啦，嗰、 啊啊、 时你可以数咧，差唔多。 我左眼见到鬼， 佢即叫2000年前后咁上下呢段时间咧， 系雄霸咗呢个影坛嘅， 杀晒所有爱情喜剧咧，冇一套冇佢份嘅，特别系嗰个百分百感觉系列。哇！嗰陣時真係阿小晶嗰陣時有冇追過呢套㗎？ 啊！我全部你講嗰啲都睇過曬。 係啊，有冇咩位你特別有印象咧？百分百感覺嗰啲咧？ 百分百感覺我就冇。你話左眼見到鬼都有 左眼見到鬼啦， 因為呢啲係比較即係有 touching 嘅位好多。 係啊，嗱嗰陣時百分百感覺，因為佢改編自呢個漫畫咧，劉雲傑嗰、那個即係漫畫而演變成為嘅喜劇咧。哇！佢嗰陣時一出真係， 因為我有睇過漫畫，即係發覺咧佢。个神水做咗晒出嚟， 系咪啊？ 系啊，即系同个漫画个神水做咗晒出嚟。 唔系除咗许乐咯， 许乐啦，系 我觉得许乐 有少少格格不入，系咪？ 郭文辉冇 理由咁大 只 嘅， 系啦，佢明明喺戏里边咧，即系都系另一个可以系靓仔，可以即系追到噶嘛。 郭文辉都无疑系另类嘅靓仔。 嗱，嗰阵时你有冇印象啊？郭文辉喺第一集里边咧。佢就鄭伊健又固然又有鄭秀文啦，又有梁詠琪啦，咁郭文輝都有個好嘢嘅喎，記唔記得邊個？五姑娘啊！嗰陣時佢嗰個錯摸咧係好得意嘅，佢就開頭佢就有一個好後生嘅細路女，嗰個演員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佢就成日即係就係嗰個 纏住邊個？ 係啦，佢本來係纏住阿郭文輝咁樣嘅，咁啊佢成日都嫌佢，我唔要你，咁但係咧佢就喺電話度咧就誤打誤撞咧就識咗咧五姑娘，五姑娘咧就成日問佢嗰啲問題就話咧。你信唔信有神噶？你信唔信命运噶？ 即系好天马 系啦，好成熟嘅， 好成熟嘅， 甚至乎把声咧，直情觉得话 好事性啊， 好 sexy 啊咁样。点知最后咧约佢一齐去死？ 即系如果五姑娘喺依个而家嘅年代出现咧，嗰啲骗案咧一定极真， 赢晒 咁样。 系啦，嗰阵时我觉得郭文辉佢呢一个组合咧真系好笑噶。然后去到最尾嘅时候咧，系又遇到另一个清纯女子。就係、是、譚詠麟姐姐， 咦對比得好大喎、 啊！係啊，我覺得 譚詠麟姐姐好有錢噶嘛。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覺得好感動咧，就係、是、百分百感覺裏邊 咧。你係咪睇曬咁多集啊？ 睇曬咁多集， 哦、即係一出你就會睇啦。 佢後來又有邱淑貞啦，即係喺第二集嘅時候咧，即係 幾有同感咧，記得曬啊！ 你明唔明啊？佢係我哋嗰個咩年代咧？咪就係嗰個咧， 嗰、那個幻想啊， 追唔到女仔、天馬行空嘅想像咧，就全部寄託曬， 自己代入曬喺個。 你唔好話，你唔好話外人啦，即係。就算我係唐內人，我曾經嗰陣個年代睇啲戲嗰陣時咧，我有慶幸地同邱淑貞姐姐拍過一套戲。我 見到佢咧，人哋叫邱淑貞姐姐、啊， 妹妹啦，雖然而家係有啲親切關係，但係即係變得，我覺得哇，女神喺我隔離度拍，好開心。 喂，點啊？即係可唔可以講下少邱淑貞啲舉手投足咧？ 好， 因為佢真係性感嘅icon 嚟嘅呢個 係。有啲人表裏不一，即係變咗佢現實，你睇。人哋面前可能係一個好清純嗰啲好味，但係邱淑貞係一個完全係同真人冇分別嘅人， 即係真係咁有女人味， 唔係女人味啊！即係佢而家係咁樣樣，出鏡都係咁樣樣，即係冇做作嘅， 係 做 作好即係好真 啊！好真嘅，變咗我覺得好好有行，主要同埋梁朝偉哥哥， 哇！嗰套咩戲？嗰套咩啊？ 唔講啦，舊戲變咗你會好開心，每日開工。雖然我係做過比較奸嘅，但係 OK 嘅。係 咪嗰度咩偷偷愛你啊？ 你又知嘅？ 係啦，因為呢兩個組合應該係嘅，真 係、 就 是、出嚟都係一個喜劇，就係、是、愛情喜劇啦。係 啊， 亦都係好好睇嘅。 係啊，咁嗰陣時如果你一講到話嗰、那個即係、就是、百分百感覺咧，呢、這個主題曲一出咧， 係殺曬， 因為咧就係、是、講到話我留低咗你身邊好耐嘅啦，鄭秀文，我話我等咗鄭伊健好耐。但系你知唔知你当我系牙签啊？哇！嗰阵时啲人呆咗呢个咩牙签咧？系啦，有啲人即刻望一望自己下边咩啊？你咪讲咩啊？ 有需要就用 就 撇， 蚀时间啊！哇！嗰阵时呢一句几深入人心啊，真系。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清晰的结束。唯独远 去那名挂钟，可以给我纪念些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是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念也欠缺留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缺缺，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延，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延，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其实呢我发觉我想应该我是看很多港产喜剧爱情片呢。我先一路数下去呢，我已经欲罢不能地继续数下去。譬如你说还有 咩，我們即是用演员来系列呢，譬如刚才我讲完 Sammy 啦， Sammy 真的拍了很多不同爱情喜剧啦，跟住你刚才讲陈慧琳。 陈慧琳又是 喎。杨千嬅。 是啦。 梁咏琪都是咁。 梁咏琪都好多嘅。咁譬如陈慧琳呢，佢真係拍亦都系好多嗰啲叫做呢中产，又系佢再后少少啦。即系郑秀文就再 前 啲啲啦，即 系 唔争好多啦。 年黐年头 系啦，咁但系因为陈慧琳咧，佢同郭富城咧又系无端端塑造咗呢个超级银幕情侣咧，嗰啲咩小亲亲啊，薰衣草嗰次就唔系佢，好似系同阿金城武嘅。咁跟住仲有嗰个咧，我嗰阵时我第一套睇边套咧，安娜马德莲娜。 哦， 嗰套真系经典到正咧，又系有金城武，跟住郭富城咧就系饰演呢一个咧天才嘅即系浪子钢琴师咁样咧。咁然后金城武就系做调钢琴嘅 tune 琴，系啦。 我好似都有睇， 好靓嘅，因为咧佢拍得好靓啦，啲音乐又正 咧。你拣边个咧？即 系 两个都咁得， 系啦。但系佢好老土嘅，成日都系咧金城武就系。稍微木立少少，咁然後郭富城即係嗰啲曳啊，嗰啲浪子咧，一埋你見到你就嘴啊，咁嗰啲咧，咁就陳慧琳就揀咗佢咯，咁樣。 喂，呢度有套即係你睇下佢啲 poster 咧，好日劇嗰啲咁樣。 哦，呢個應該係海角天涯海角，仲有 啊 黃敏德嘅，喂，係好正噶，真係。咁陳慧琳系列有好多啦，咁然後後來咧就楊千嬅。杨千嬅咧，佢就再好似傻更更啲， 系啦， 即系 佢有啲譬如拍嗰啲好似卖啤酒妹啊嗰啲咧， 系 啊，好傻啊，但好饮得，我自己睇下佢系咁啦。 嗰个好似系千杯不醉， 千杯 不 醉 系啦。咁佢嗰阵时都好多个，佢同古天乐都有一次过有几套嘅啊，跟住吴彦祖系最多嘅，古天乐啦，吴彦祖啦，因为佢嗰个新扎师妹系列啦，系啦，但系佢 大哥， 系佢拍好多人都得噶，佢拍刘青云又有啦，嗰阵时仲有许冠文添， 许冠文 嗰套客做佢阿爸咁，我记得嗰套咧，咁所以杨千嬅嗰个 好记性啊你， 唔系我 真系佢睇得，即系佢个幻想空间好多， 幻想空间好大， 佢好中意代入去嗰啲中男， 如果系佢就好啦， 系啦， 嗰阵时我睇《干柴烈火》就系杨千嬅啦， 其实本身睇嗰套咧冇谂住系嗰套， 我睇错咗嘅，我人唔系有问题， 点解冇 嘅？ 系啦， 咩飞 啊咁啊，咁啊有古天乐，跟住咧嗰套佢好多好嘢噶，仲有阿罗网师傅都有咁样，咁就话佢中意古天乐，咁但系咧有啲似头先百分百感觉嘅，古天乐咧开头由头到尾都望唔到佢，就净系中意阿陈慧珊。 啊， 系啦，嗰阵时系令 追得好紧要嘅， 追得好紧要嘅，咁然后咧，直情系上埋嚟佢屋企噶咯，咁啊，即系争 知就已经谂住即系一齐嘅时候咧，哇！杨千嬅咧，原来就匿埋咗喺佢屋企度咧，嗰一幕咧好煽情嘅，就话佢话喂，你快啲匿埋啦，唔可以俾阿陈慧珊见到你噶。佢焗住匿埋咗喺个雪柜度，做戏咁做啦，喜剧嚟噶嘛，冻到佢咧直情即系顶唔顺啦，终于走咗出嚟。咁然后咧就即系以一个咧，好似话我走啦，我帮你付出咗咁多，成间家私屋企帮你游晒执晒啲嘢，你而家都系当我冇刀啊嘛。 我最记得喺个梳化后边揾咗一样好紧要嘅嘢， 系啦，后来揾到咯。 后 来找到，我唔记得写咗啲咩，系咪系咪写咗行字？ 一睇完之后就即刻放弃咗陈慧珊，追翻佢。 系噶，真系哇！我睇嘅时候又系谂紧，哎呀，如果我系古天乐啊，真系好开心啊！真系，究竟有冇咁嘅可能性啊？真系，香港啲爱情喜剧咧，你要抄到佢啲爱情桥段咧，通常都唔得嘅，因为其实佢都系。即系以啲比较天马行空嘅想法多啲，但唔知点解咧，往往有啲细节位咧，你就会觉得个女主角咧，好有共鸣， 好付出嘅， 系啊，特别啲港女一路睇咧，就会觉得咧，佢系烈女啦，我又愿意为你付出啦，点解你唔会有回报俾我咧吓？ 给我一团红火丝，令我证明我这么狠。只要得到过你身旁那宝座，给我一场洪水冷静我，眼泪太多已会醉成河，力竭声嘶请你。 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35点，升77点，成交金额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1点，跌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2.4。盈富基金28.05，升5仙。建设银行6.34，升3仙。中国平安85.1，升2毫。中国铁塔1.82，升5仙。中国银行3.58，升2仙。小米集团10.12，升2.5。南方 A 五十13.92，升1毫。港交所249.2，升4.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5，英镑9.983，瑞士法郎7.763，澳元5.401，加元5.859，新西兰元5.103，欧元8.7624。每百日元对港元7.1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5。日经平均指数报11,319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1,930元，跌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44美元，卖出1,27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对出。观潭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大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马鞍山嘅西沙路啊，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另外由於受爆水管影響，佐敦的寶靈街介乎廟街至到上海街一段的唯一行車線就需要封閉，就是封了一段的寶靈街介乎廟街至到上海街。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秀茂坪道堅樂小學來回、馬鞍山路翠湧華庭西貢和大埔道徑口路九龍。最後衛生署提提你，肥胖會增加患癌風險，職業司機要多做運動，踢走脂肪，肚腩喐一喐健康啲。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集结最新最多的韩流资讯。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以最动人的韩文歌陪你度过不一样的星期天。 大韩旋风 RTHK Radio 2， 대한선풍추천에 들어주세요。 为你吹动寒风的是我，我是秋雪。 Hard carry head。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点到六点，大韩旋风，秋雪，旋动 K-pop 新势力。 搬咗屋的选民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和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记住6月2号这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谭琪琪，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原来佢唔系赌徒嚟嘅。虽然我一开头一见佢嗰阵时咧，我以为睇波一定输咗啊嗰啲，但其实佢唔系，佢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嚟嘅。 Hello， 我系 Kiki 谭琪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晏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冷得我腾。吞阵， 哇！咁巧又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啊嘛？ 乜都几亿噶咋？ 阿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望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噶，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原来未报天气啊！天气女郎， 27度气温，相对湿度72%。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邓兆尊同埋桂花田啦。早早咧依然放假嘅，去到下个星期一佢先正式归队嘅，应该 系我张相就摆上去啦。 你知唔知啊？天啊，你走咗之后咧，嗰几日啊，即系我同阿即系我哋三个啦，系嘛？ 你同我罗景新玩到， 净系个天气报告都玩死我哋咁滞啊！ 唔系啊，佢哋两个轮流争住嚟报天气噶。系啊，我而家唯有同你讲，正宫翻咗嚟啦， 冇办法。 系啦， 完全表现到你。 你同阿田要坐名， 系啦，真系啦。 但 系 佢哋两个读天气咧，好搞嘢喎， 搞笑版啦， 好长噶佢哋读得。 哎呀，今日 日就大智多玩嘅喎，我心 谂唔该晒，真系恭喜发财，真系吓。 系不过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喂，继续呼吁我哋今日有个咩嘅噃？ 系啊，12:30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咗先。 系、啊、 题目系乜嘢？我哋稍后12:30玩嗰时你就知噶啦、 啊。因为我哋未谂嘅， 唔可以咁噶。 系啊，真系、啊啊、你头先话你喺台湾都听住啊？ 系啊。 咁你听到 咩？你 唔系闷啦，咁主要听下你，我都好想听下你。 你系唔想听我哋有冇出事啊？ 应该就系咧，佢喺嗰度出咗事，冇嘢做，百无聊赖。 可能佢等上机嗰阵时听啊。 咪就系咯，又想上网重温噶嘛。 真系，我唔会，我旅途一好愉快咧，我就唔会再记挂香港。 唔系，因为我又好记挂住阿启，咁我又记挂住阿小朱，咁又记挂住东东，系啦，我系唔挂住你啫嘛，曾志豪。 你唔喺度嘅时候咧，骆启新已经将你哋嗰阵时嘅陈年往事爆咗好多出嚟，跟住我哋话哦，认识嗰季翻嚟多咗， 都唔系咁噶，系 立体咗好多而家个人真系。 系咩？因为我喺你面前都系扁嘅咩？ 佢有个绰号俾你噶，唔知叫做咩噶？ 唔系啊，佢解释咗你嗰个钟丽缇嘅出处啦。终于都知啊，上次你自己讲噶。OK， 咁啊，言归正传啦。 好开心啊！ 终于都要翻翻嚟。 我放多啲假，等阿启多啲翻。 唔系，我之前同佢讲话，我放假先噶啦。 你哋呢班友仔咧，真系 系啦，喂佢， 好多人中意听你啊，小朱。 唔好咁讲， 系啦，喂嗱，翻学系大家都记得嗰个画面噶啦，大家都着住校服啊。 系你唔记得啫嘛， 小翻啫，唔系记得，系我又翻嘅。 出去兼职下，出去兼职下。 系啦，大家着校服。 兼职快餐店 啊，校服里面仲有啲咩噶？即系除咗嗰个 见仁见智啦， 校服除咗就冇嘢噶咯。 唔系啊，仲有啲咩附带嘅？有校褛啦，有冷外套啦，有背心啊，等等嘢噶嘛。 底衫咯，底裤咯。 咁啊，几时着噶？ 翻学嘅时候着咯。 咪咁咩天气着啊？ 咩天气都着得噶噃。 啊，系啦。 如果小学咧就有短裤长裤之分，中学就应该冇噶啦。 咁但系喺女仔校咧多咗件冷衫嘅。 当然冷衫咯， 系啦系啦，嗰件冷背心尤其是。 系啊。 不过我而家发现咧，新一代嘅女孩子咧，真系冇乜几多人着背心。 系咪啊？ 个个都觉得。真系嘅，我认真见到啲女生咧，都 个人比较骄傲啦， 系啦，都冇乜冇所谓啦，咩年代啊，咪仲着背心，仲要含住个杯 咁 ，show off， 系啦。 不过咧，嗱，我 正所谓共享啊， 而家佢哋着冷衫、着背心咧，原因因为以前我哋学校咧冇冷气噶嘛。 系系， 而家啲学校全部都有冷气， 好寒啊，所以系。 系啦，咁啊，同埋啲冷气冇咁先进噶嘛，政府自己系可以申请，喂，最基本最原始，总之一拍着就开冷啦，冇得俾你调温啊，诶，调温，调温， 温度都唔调得。 唔系啊，即系话你只系可以教一个掣啊， 嗰阵时 系 咩？ 唔 系拍就 系啊，当然啦，你有得教度数嘅，即系话冇话同你话恒温佢又会点啊等等嘅嘢啦，应该 我都可以教大细冷气， 冇噶冇噶 都有啊嘛， 即系要搵个 technician 嚟。 你嗰个年代边有啫？ 搵咩冇啫？我哋嗰阵时想有， 但你嗰个年代同而家讲就有啲。 啱啱系我10蚊学费点同咧？我哋 系咯， 系啊，唔系，总之就即系比较难啊，同埋可能日久失修咧，佢唔会成日俾借换噶嘛，咁就冷气，总之长期开住嗰个度数就嗰个度数啦，因为一个课室里面即系有唔同，我觉得位置又唔同啦，系咪啊？竟然咧喺元朗有间学校，校长就嬲猪啦，即 系 可能佢好有支持环保嘅。32度，早几日咪32度， 有啊有啊， 系啦，热得哇得之了，你同我仲着件冷衫， 佢咪除咗系嘛？ 佢嬲猪。 亲自除佢， 佢唔会咁讲嘅，佢唔会兜口兜面叫你除冷衫冇嘅。 哦，边个 兜口兜面叫佢除就入佢数噶啦嘛？ 唔系啊， 就叫成绩好嗰啲学生可以除咗佢件冷衫。 成绩好， 唔系因为成绩好嘅就当系一个道德嘅模范咁样。 啊，系啊，咁就可以冒犯人啊？啊，系啊， 模范啫，唔系冒犯。 可以除咗男同学件冷衫噶嘛？唔得噶咩？ 好好好，有女同学噶嘛？ 咪咯， 冷气大得滞，即系好冻啦。咁同学要着冷衫啦，佢32度冷气。第一就係點解唔調校低啲，又或者即係佢話見到咁嬲啊，咁熱啲人咧仲著冷衫，所以佢話 就點咧？ 佢喺呢個嗌麥，我哋會有嗌麥嘅，即係全個學校都聽到。 各位同學，而家我哋會開暖爐，大家唔使驚。而家我哋會開暖爐，體恤民情，請放心，請放心。 佢話如果下晝放完 lunch 翻嚟都依然係咁嘅，學校將會熄冷氣。 哦，咁好咯。 嗱，其实咧我就见仁见智喎。 我呢啲怕冻嘅，我举手赞成 嘅 真系。 哇哇哇！我即系我唔想咁冻啊，唔想咁冻啊。但系有啲同学就话：喂，唔系、啊，我真系嗰个位咧，因为有啲冷气净系佢 系系兜头吹噶嘛，系啊， 兜头吹噶嘛。咁我嗰个位真系好冻啊，校长，我唔着冷衫。 咁你冻，我哋咪除熄冷气咪，你咪唔冻咯，咁你咪唔冻咯。 但系32度气温、啊， 唔系你， 我哋有风扇，我哋有风扇。 校长咧系用心良苦嘅、啊，即系佢话咧，即系而家学校课室有冷气嘛？但出到嚟操场冇冷气噶啦嘛？你仲着住冷衫做乜嘢啊？咁样佢又唔明白女性嘅心理系咪？ 佢系咪真系得女性着冷衫嘅？ 佢又冇咁讲。佢话 有冇男同学着冷底裤咧？ 哇，着条低腰裤， 一样都惊啊！ 检查。 如果你女仔 扮粤片明星， 系啊，女仔惊突出嘅男士何尝唔中意收敛啲咧？ 哦，系咩？咁巴闭噶？ 骄傲噶嘛？都系拣，都系即系表达自己多嘅， 即系都系摩登嘅， 摩登嘅系。前形容词。 都系中意着。佢话咧，学校校长就话啦：，喂，你即系如果过咗下昼咧，你都仲仍然系咁样，我哋全校熄冷气啦。咁结果真系熄咗35分钟。 咁仲除啊？ 咁热啦。 冇嘅冇啦。 啲人都唔除嘅，我相信。 而家好硬颈嘅。 系啊，你要我除，我偏唔除。 唔系，咁跟住咪就系换嚟啲，因为佢哋喺嗰啲群组里面登咗出嚟啦。咁啊，啲人就话：，哇，冇不近人情啊！点解会要熄冷气30几度之温？咁但系又我又唔明白，咁佢即系其实。都同啲即系同啲学生们讲咗噶啦嘛。如果大家仲着件冷衫，即系冻啦，冻咁啊，熄冷气咪好正常 系 啱。 系咯系咯系咯。 咁做咩好话咧？咁即系有啲人咧就喺度话，喂连我哋着冷衫嘅自由都冇咁。 唔系，不过而家我觉得学校着冷衫咧，又真系变成咗好似。即系同个天气啊，我成日都话咧，唔相符啊嘛， 唔成正比啊。 我每次见你翻嚟着短袖嘅时候，我都话你尊重下个气候先得噶。 咁系啊，佢哋都系唔尊重啦，即系话32度，你仲着冷衫咪又系唔尊重。 咁啊，潮热同正常热系两样嘢。 但系咧，佢冇讲结果啦，但我相信你熄个冷气，佢都系唔除噶。 啊冇啊，佢35分钟熄咗35分钟之后开翻嘅。 佢都唔除噶嘛，因为嗰啲女仔，我哋以前咧放学嘅时候咧，佢喺学校又着，出到去大热天时条街道都着。佢都系唔除啊！ 唔系，我发现有啲人咧，佢话宁愿热咧，我都唔想揸住件褛噶。 又有咁 嘅，我问嗰啲女生点解啊？因为觉得件校服唔靓啊， 日日都有嘅， 即 系话 即系着件衫系我哋冚住唔靓嘅位咁样。 系啊， 咁下半身嗰条裙就冇办法啦，咁都系叫半即系有嘢遮住啊！有啲人咁嘅心态。 有，但系我又唔觉得佢着件冷衫特别靓噶。 唔系咁遮遮啦，叫做， 唔系一系就方便做坏事。 唔系你唔明女性心态噶啦，腰粗又遮少少系咪？腰粗又遮少，我哋唔会谂到呢样嘢嘅。 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咧应该就顺应呢个潮流。咁咧，你每年而家你去嗰啲系咪仲系去嗰间金咩校服店度订嘢噶？ 都会系。 系咪都系嗰间？ 而家多咗 多咗好多间噶啦。 不如咧叫啲校服店咧，佢哋推出嗰啲新嘅装备。嗱，夏天咧。冷背心咧都系标准设备嚟噶啦，首先你就迎合咗呢个潮流先， 可以型少少啊， 唔系系啦，但你又惊佢哋生热痱嘅话咧，你会唔会用而家嗰啲运动袍咧，佢哋嗰啲跑步嗰啲背心咧，有嗰啲咩 climate cool 啊， 透气啊， 你透气啊，有冰袋喺里边啊，透心凉噶真系。 喂，同埋个款靓啲嘅，咪啲校服款靓啲嘅，大家咪唔使着背心啦，系嘛？ 所以嗰阵时有啲人咧，真系会羡慕咧边间学校啲校服裙靓咧， 我哋都系有， 因为男仔冇得拣嘅。全部都是灰褲白衫咧，冇乜得靚嘅啫， 係 咁 開 嘅啫嘛。 白衫啊，仲好啲啊！白衫白褲嗰啲咧，著埋黑皮鞋咧，可以真係俾到翻去救護車噶啦。我成日都係咁。 可以鞠躬啊！ 兩間啫，兩間咁。 可以鞠躬啊！真係。但係女仔真係唔同啲嘅喎，哇！格仔裙就已經令到你咧，好似真係 好啦，係嘛？ 係啦，格仔裙啦，旗袍啊都有嘅，係啦。我以前嗰間學校嗰啲格仔裙咧。就唔会令到你有遐想嘅。 咪就 系 咯，睇下咩格噶咋。 系啦，同埋咩质料噶？如果咧佢系冬天绒里嗰啲格仔咧，就冇嘢嘅。 系， 即系嗰啲系属于保暖嘅啫。系啦，但如果你系嗰啲咧，好似系嗰啲布啦，特别有啲令面嘅，即系你直情好似只手想摸落去嗰只嚟嘅。 好滑噶嘛？ 系啦，但系因为佢系校服裙，你唔做得呢件事啊。 咁仔细嘅研究得。 男生佢有研究噶嘛？嗰阵时。 你话少尊啦， 我哋冇噶嘛，我哋冇。 我想话我以前嗰套校服咧，个 唔好用你做例子好唔好啊？ 我 哋谈论唔到落去噶啦，即刻。 系啊，我着校服。 你讲你嗰校学校裙，啲同学着啦。 点 咧？嗰套校服裙咧，真系啊， 好短嘅。 唔系啊，我讲冬天嗰条。 冬天 唔同嘅咩？冬天夏天唔同嘅咩？ 梗系唔同啦，厚好多噶。 点啊？邵尊，冬天校校服同夏天 系绒质系咪绒质？ 啊，系啦系啦。 因为邵尊话咧，啲 男校我唔知 嚟到我屋企咧，全部都冇着校服裙噶啦， 着便装 啊，着咗便服。 即系佢除咗收咗嗰个校徽之外咧，如果掹咗个校徽咧，如果掹得嘅话咧，可以当出街裙。 点解咧？ 咁靓嘅咩？ 好靓咯，因 为 灰色嘅成条， 成条都灰色， 中间收腰，系中间收腰有闸嘅，有闸嘅。咁 你有得收腰咩你？ 咁我自己着到冇啫，跟住咧佢仲有白色圆领咧，个手袖有渣渣地袖嗰啲咧， 即系公主袖啊，有少少， 啊系啊，少少个 feel， 哦，好似好靓喎，真系， 我咁样形容你都觉得好靓，系真系见靓， 你咁都唔翻学嗰阵时，你对唔对得住学校啊？真系 着咗条裙出咗街， 所以咧系件冷背心未改改花款嘅啫，我哋呼吁啲时装设计师。快啲帮啲校服背心， 系啦， 改一改啲物料， 唔系改啲物料咧，咁啊好轻 啲，薄啲， 就唔好咁热啦。当系一啲，譬如女士们嗰啲外套仔咪好咯。 系啦，唔系佢男生可唔可以都有背心咧？其实你知道我好中意着嗰啲背心嘅，因为冇咁瘦 啊。我哋有背心噶嘛， 经理啊嘛。 系啊，我最中意着嗰件经理马甲背心咧，冇咁瘦啊嘛，真系，即系着出嚟咧。 有啲人有同感啊，知唔知啊？真系， 系啦， 嗰件背心厚身啲咁样。 你需要咩？ 我需要啦。 但你中间会唔会而家有啲困难咧？ 你胡老身形。 而家同嗰阵时唔同嘅， 而家系啱啊，要遮遮 嘅。骑士身形啲咩？ 哦，系啊，你咁矮嘅咩？ 我唔矮啊，骑士身形上半身啊， 即系 fit 嘅， 唔 fit 都揾啲眉笔画到六嚿灰出嚟啦，知唔知啊？ 系啊，你而家都系骑士身形啊， 系啊， 不过马 pat pat 就装咗埋嚟一齐，人马合一啊，真系。哎呀，讲起呢啲校服，真系翻翻那些年咁样，真系啊。既然大家咁多童颜相啦，不妨将你张冷背心相都挤埋上去啊！喂，你屋企个细路系咪仲系着住冷背心翻学嘅咧吓？ いつの時代もいるんだ。大人はいつも矛盾ばかりとか嘘ばかりっていうけど。今の君はどうなんだい？そんなに子供は純粋だったかい？時が成長させるとでも Hey kid 君の行く去った大人もかつては今の君みたい嘘つきはガキの頃から嘘つき泣き大きなものに噛みついて安全圏に逃げ込んで立てられながら威嚇する Hey kid 僕たちもかつてはいつか素晴らしい人に慣れていた君と同じさいつだって時間はそう僕たちを楽にさせて少しずつ麻痺させて最高の大人にしてくれるいつだって時間はそう諦めを教えてくれ君たちをいずれ素晴らしい人にしてくれるI'm not afraid to die. 歌名是 Love Song 啊，唱歌的朋友呢，我咁样跟住拼音读啊，咩 Sakeno Owala 世界末日啊，佢译音系真系，系啊，有咩世界末日呢？如果你屋企嘅工人姐姐对你唔好，世界末日； 对你太好都系世界末日噶。 唔系，如果佢对你太好，就你隔篱嗰个觉得世界末日 系啦。 你有咩问题啫？ 冇。佢哋为咗防范我咧，做咗好多设施嘅。你 系啊， 就系全部揾男人咯。 未必嘅，未必嘅。 喂，穷途末路嘅时候吓，好难讲喎，真系 真系。 系喂，点解冇得讲工人姐姐咧？因为咧。你有冇发？你最近又睇到一单新闻咧，又好惊喎，系啊！ 其实呢啲好耐之前都有噶啦， 系好耐都有啊， 但 系咧， 好似好耐又冇发现， 但 系 我系谂唔明咧，佢有几个原则噶嗱，因为呢一单咧就话又系有印佣咧，又真系有几个原则，好得意喎！佢话有个印佣咧就话将啲尿咧就沟落水度咧，就将佢个细路嗰啲尿啊就捞落咧开水樽里边咧就俾个女主人饮，咁咧个女主人饮到咧发觉有异味唔舒服咧，睇医生嘅时候咧先至调查到就即系知道嘅咁样，好啦，即系呢个过程其实学阿田话斋大同小异啦。但系你唔发觉咧，以往咁多单呢啲新闻咧都有几样共通点嘅，即系所谓嗰个原则咧就系大部分咧都系 印 佣嚟嘅， 系啦， 而佢哋会做嘅嘢咧都系加料俾你嘅，包括料啦。M 巾煲水啦，我真系唔明点谂出嚟 嘅。因为印佣嘅人工比较低啊，佢哋都攞啲实用嘅，即系现成嘅嘢嚟。 唔系一样噶嘛，人工 好似低啲 嘅， 系噶，一定噶， 一 样噶。佢就算几靓，你都唔可以收佢贵啲噶。 但我就讲一句咯，一个人咧，你唔令到人哋嬲咧，都唔会做呢嘢。 唔系讲紧都系攞紧嗰啲屎尿屁嗰啲咁样嘅嘢咧， 即 系会 唔 会系 女主人或者男主人太过苛刻嘅，令人有咁反感咧？ 但系究竟有冇苛刻到？去到即系 要去到咁复仇咁犀利 咧，因为咧点解咁问咧？学阿邵尊话斋，可能咧就你啲雇主总系会同嗰个员工咧， 或者成 你系有摩擦啦，买衫咩都有嘅。但系咧唔知点解嘅，相对嚟讲咧，譬如如果你好少听咧，菲佣咧系用呢啲方法嚟报复 嘅。啊，菲姐姐咧，即系啲新闻啊，讲紧睇新闻咧，都系借钱多嘅，系啦，即系借咗唔还嗰啲，系啦，即系咁。 佢要 佢又唔系报复， 佢 对佢好， 通常雇主讲，你俾我还。 唔系，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啊！你咪睇到啲新闻，我都系睇嚟自新闻。 即系如果出事嘅话咧，唔知点解佢哋嗰啲种类系有啲唔同嘅喎，真系。 就打少主人咯， 系 啦， 即系嗱，我哋戴咗个头盔先，梗系有好嘅佣工 嘅， 亦都有衰嘅主人嘅。 我讲新闻，即系有出到报咗新闻报警嗰啲。 我觉得呢单就比较夸张咗啲咯，即系 唔夸啦。其实童子尿嚟计， 咁你计下，你有阵时带个仔落去游水都会饮到啦，点会又有啲咩嘢咧？系咪先？ 唔系，咁你嗰啲就冇办法啦，冇避唔到啊， 唔知道就當係咩？ 唔係我知啊，阿邵尊話誇嘅意思係咧，佢撈個比例又誇咗啲。 哦，嗰個比例啊，你一比九九啊， 黃色咁我冇嚟仲飲係嘛？你唔好呃我啦，真 係。佢好似係飲咗，覺得有啲唔對路喎。係 咪？佢要望下先飲㗎。係 啊。 啊，但係咁樣佢學咗啲新嘢，嗰啲醫術嚟㗎，成日都話飲尿法啦嘛。 阿田，你嗰樽水連佢行咗，陣間你夠膽飲啊？係 啊，唔係以前咧，我睇新聞真係有咁講過咧。點解大部分即係一出事嗰啲？嗱，我哋強調。好嘅印佣有嘅，但系而家讲嘅出事嗰啲印佣咧，当佢哋用嗰啲即系咩 M 巾啊、咩煲水嘅时候咧，次次睇亲嗰啲新闻讲咧，佢真系话因为佢哋咧嗰啲巫术啊、降头咧，都系话用呢啲嚟报复。 会唔会想多咗少少啊？ 唔系啊，有啲 即系佢哋系咁讲噶喎， 喺嗰啲茶包度渗出嚟，我唔信。 唔系我认真啊！有一次咧，我好印象深刻嘅，都唔记得个资源，即系嗰个 来源喺边 度？来源边度？佢话咧，点解要揾呢啲咧？揾佢自己啲嘢煲落去你呢啲， 想你听我话啊嘛？ 系啊，想去听佢话。 咁厉害， 系啊！ 雇主即系唔好话听佢话咧，即系起码唔闹佢，同佢可以相处到咁样啊嘛。 真系有咁样听过噶，而佢哋嗰个原因咧，亦都系嗰句啊，即系部分嘅即系外佣姐姐，特别系譬如话印佣嗰啲咧，就相对教育水平低啲。咁佢哋嗰度咧仲兴好多呢啲传统嘅呢啲 咁 我 发达啦，我发达啦，我去印尼买 M 巾啊！巫术 M 巾，哇，几发达！ 咁系你用定俾水电煤？ 任何人用都会买啦。 边个听话啲咧？ 即系等于佢哋求签一样啫嘛，买个安心啫嘛。 系咯，唔系即系，其实我真系想问下，佢哋有冇效噶？ 我就觉得麻麻地啦， 系啦， 又冇啦， 即系冇效噶嘛。即系我当然知道呢啲一定害群之马嚟嘅，但会唔会下次咧，我哋可能咧，即系都要啲 agent 咧，无论系同边个国籍嘅佣工啦，即系唔好净系限一个咧，使唔使同佢讲定嗱？如果你老细闹你咧？ 请你唔好用 M 巾冲水俾佢饮。 你点都好， 直接 系啦。你死啦！ 唔系你攞 M 巾封住佢把口好啲啊， 系嘛？ 即系都直接啲知道你错得唔好啊，即系唔好喺背后做呢啲嘢， 等你冇得到脉， 好伤噶，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特首质询时间，强调修订逃犯条例之后，唔存在中央要求移交，特首无法拒绝，有关个案由法庭处理，特首唔可能一人自把自为。林郑月娥又回应中央近日介入修例争议，批评部分议员双重标准，去到好远地方邀请外国介入事件，反而觉得理所当然。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公民党郭家麒和民主党邝俊宇在会议一开始高叫口号，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不够一分钟内，两人被主席梁君彦赶出会议厅。民主派议员在会上高叫撤回恶法、林郑下台、出卖港人和千古罪人的口号。梁君彦提醒议员要保持肃静，否则不会警告函就要求议员离场。他其后将两名议员赶出会议厅。另外，多名民主派议员在会前在会议厅外拉起横额，高叫反送中的口号。前港督彭定康形容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是香港回归以来发生最差的事，有关修例有如移除香港和内地的防火墙，香港市民要承受面对内地司法制度的风险。彭定康在伦敦出席一个活动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修例导致外界发出警号并不感到意外，指出修例会破坏中国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亦有机会危害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他又担心，若果内地开始将香港视为深圳或上海一样的内地城市，国际社会将认为香港不再是特别行政区。彭定康又认为，201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香港作为自由和法治社会的情况日益变差，习近平收紧对内地及香港的管治。菲律賓前監察使莫拉萊斯昨日到香港後一度被拒入境，他其後決定返回馬尼拉。外國傳媒報道，莫拉萊斯昨日入境香港的時候被移民官員帶到機場一個房間大約四小時，被告知他被視為安全威脅，要求他返回馬尼拉。香港機場和移民官員其後表示發生了一個錯誤，他可以繼續在香港的行程。報道引述莫拉萊斯說，從未遭受过这样的侮辱，他和家人决定返回马尼拉。报道又说，莫拉莱斯和菲律宾渔民等人三月中向国际刑警法院指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推动掌控南海的有关系有系统计划的时候犯下反人道罪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39点，升82点，成交金额4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1点，跌5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4跌2.8，盈富基金28.05升5仙，建设银行6.33升2仙，中国平安85.15升2.5，中国铁塔1.81升4仙，中国银行3.59升3仙，港交所249.4升4.8，小米集团10.14升2.7，南方 A50 13.94升0.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0.48，瑞士法郎1.012，澳元0.688，加元1.341，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1点，升48点。港金现价报11930蚊，跌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78美元，卖出1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集结最新最多的韩流资讯， 안녕하세요， 以最动人的韩文歌陪你度过不一样的星期天。 大韩旋风 RTHK Radio 2， 대한선풍추천해들어주세요。 为你吹动韩风的是我是秋旋。 Hard carry head。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白师傅，我顶唔顺啦。 咦阿欧，见你面青口唇白，应该是中暑的症状嚟噶。 白师傅，我是一个人搬嘢，顶唔顺啦，快啲过嚟帮手啦。 诶，咁就系嘛，早啲讲啊嘛。不过如果你想知道啲职安健嘅资讯，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五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终于到5月23号啦！ 你讲紧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喺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办嘅青年揾工日，我都打算嗰日去睇下有咩工或者培训课程啱我。 我都系啊，当日咧仲有超过1600份全职同兼职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揾工之余仲可以即场听爆机大哥分享兼同佢打机添啊！我有朋友啱啱先考完 DSE， 可唔可以参加噶？ 只要是15至24岁，学历是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就可以参加了。由现在开始至8月31日期间，成功申请参加计划还会获赠50元咖啡礼品卡。 好啊，我都很喜欢喝咖啡的，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青建计划的网页和他们的 Facebook 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一点。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建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60秒。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师奶你好，我哋系风骚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是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风骚快活人啊嘛！ OK OK， 1872388，1872388。阿小尊呢次可以俾你报天气，赢佢，赢佢， 好， 赢佢。 今日大本港嘅天气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吹偏暖嘅东风，展望咧未来数天中间有骤雨嘅。咁咧而家嘅气温咧就27度咧，湿度系72度嘅。 咪即系未来数天中间有骤雨， 间中有骤雨。我之前就捉我噶啦。你知唔知点解红姐叫我今日报啊？ 中间点骤雨？乜硬 嘢？你唔好讲，真系试过噶，铜锣湾试过系中间嗰条街落雨， 净系淋你一边啊！真系噶， 佢都冇话中间有大雨， 系咯， 有 毛 嘢， 有豪雨嘅啫， 系咯，间中有大雨噶嘛，系咯， 中间有嘛？啊，原来咁样都 OK， 好啊，下次就搵。 咁唔系中间系咩咧？侧边有好冇？ 我右边有豪雨，左边冇落雨咁啊。 又过你一栋， 唔紧要，我俾人过惯。 系啊，今日猜猜我是谁？ 好啊， 咁我哋个主题系咩啊？期间限定版之 学校篇系啦，头先讲紧学校着冷衫系啦， 系喎，学校篇。 田咧就让我哋半臂喎。 系点解咧？ 佢学校经历咧就短我哋好多嘅。 系咪啊？ 因为我哋学校经历系啦，佢自幼就喺尖东度读书嘅，系、啦。所以我哋有一次咧讲尖东海旁边，应该佢赢晒。 系咪啊？ 系喎，即系不如你 mark 低佢先。系啦，应该你赢嘅。咁但系睇下我哋啲听众咧 O 唔 OK 啦。咁、我哋嗰个学校范围咧就真系。幼小中大咩都好啦，系啊，总之学校范围里边嘅嘢 啦，唔好啦， 讲啫，边咁复杂啊？谂到 中小学就算啦， 其实大学差唔多啫嘛， 就佢啦， 唔系咯， 唔系啊，大学范围大好多噶， 中学你都冇翻到， 我有，唔好咁大声， 我哋讲下少啫，好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嚟估下啦，究竟学校范围里边嘅物品事物有啲咩咧？你系边个？ 好，猜猜我是谁？你系 阿岛啊？ 系啊 ，Hello 你好， 阿岛啊。 鬼花田豪仔， 系、你好， 有小尊啊， 系佢嗌咗啦， 系啊， 佢嗌咗我做爷爷啊， 你叫咩名啊？ 尊爷啊， 系啦，我听到啦， 你咧， 阿宝， 阿宝， 阿宝定阿宝啊？ 宝啊，宝贝个 宝，阿宝， 我明明听过阿宝啊，宝贝个宝啊咁样， 啊宝迷啊 ，OK OK， 阿宝阿宝，嗱学校、啊，你对上一次翻学系咪琴日啊？ 唔系啊，几廿年前。 哦，几廿年前啱晒啦。通常我哋记以前啲嘢咧，记得深刻啲嘅。系啦，你而家拣边识嘅？你拣边个出题目俾你啊？ 尊爷啊， 尊爷好嘅， 尊爷。三个 tips 俾你先。 三个 tips 啊， 冇所谓啦，佢中意四个都得啦。系啊，尊爷系咪先？ 好简单嘅啫。 特别来宾。 学校入边有嘅就系你每一日咧都会接触好多次嘅， 接触好多， 即系起码诶会出现六七次咁啦。 女同学，女同学。 咁啊俾貼士咪個第一個，但係嗰你聽到覺得好唔耐煩嘅，即係你去一出現，你會覺得好唔耐煩。 女同學，女同學，都係女同學。 係咪兩係咪兩個字㗎？ 嚇， 係咪兩個字 啊？你都幾聰明， 咁快啊！唔好理佢，繼續繼續繼續，我未估到。 第三個咧就係話咧，但係咧你放咗學就冇佢㗎啦。 咦，我都系古女同学喎，佢三个答案都系女同学。 你可以点摆落去都得， 每日都想见到 放咗学就消失， 佢放学就走咗啦， 就 消 失噶啦。 系咩？ 哇， 好简单嘅。 阿宝啊，呢个你要有啲难度喎，你可以问下佢问题。 俾多个 tips， 俾多个 tips。 系系 死物嚟嘅， 死哦死物嚟嘅，你可以主动问阿邓小尊。譬如佢几时会用啊嗰啲咧，你自己问下啲问题。 尊爷 系， 尊爷几时即系系咪放咗学就系冇噶啦？ 冇噶啦，完全失踪噶啦，佢会 完全。你头先有冇估啱噶佢花田？ 我谂我估啱啊。 仲系啊？ 吓， 捉摸唔到噶， 系 咪嗰样嘢？ 捉摸唔到嘅，捉摸唔到 六七次啊！ 好似好聪明咁，知道捉摸唔到嘅， 捉摸唔到嘅 系咩？ 佢唔系一件物件嚟嘅， 唔系一件物件嚟嘅。 哦， 好 难喎、 真系。 难、 再简单啲啦，你嘅五感入面其中一种会感受到佢嘅。 系啊，系系系系。 而家先知。 而家先知。颈以上，颈以上。 即系一系睇到，一系闻到。 废话。 一系听到。 五感就颈以上。我个贴士几好，真系。 系啊系 啊。咧，阿宝啊，即系你学生就每次一。 啊！即系学生每次一翻咁上咗一堂咧，突然之间佢会出现噶啦。 系啦系啦。 哦，其实呢啲咧喺一啲办公室写字楼都听到嘅。 系咩？ 梗系有啦，你要做咩噶嘛？演习噶嘛，唔系咩？ 啊，演习嗰时都听到嘅咁样。 我呢个 嗱最大贴士呢个两个字啊， 系。 啊，头先佢 你啱啱讲咗个 钟啊， 系咪啊？ 钟 啊， 佢叫啲吓 咩钟啊？ 嗯，佢头先咪话 警钟。 上堂嗰啲鐘啊，好似 嗰啲叫做係好啦，嗰啲啱嘅， 鐘 聲 係 嘛，鐘聲 係啊， 鐘聲啦。 但我唔明喎，點解你會覺得唔耐煩咧？聽到佢會 啊，咁你諗下，你小息放放下突然之間響喎，又要翻上去做讀書咯，係咪好唔耐煩？ 冇，但係如果你轉堂啊，放 lunch 嘅時候，你聽到佢就耶走得喎咁樣咯。 應該係每次遇到佢咧，有好唔同嘅心情。 係咯，我頭先不停諗啊，應該好開心嘅，聽到佢可以走人嘅咯，咁樣真係都好啊，都恭喜你啦，多謝你阿寶，好嘛，多謝。謝謝你，拜拜。啊，几好啊，宝有重温佢三十年前嘅回忆， 系 系啦。 可能嗰阵时系唔系用钟嘅，系敲锣嘅，嗒嗒嗒嗒嗒咁样。 系咯，即系可能嗰啲天台学校 唔奇噶， 可能系嗰啲。我哋使唔使将个年代又拉翻远啲啊？ 唔好啦，留下电先啦。佢去完台翻嚟，聪明咗咁多。 系啊，真系。OK， 好，再听下位听众啦，阿莲， 阿莲， 阿莲。 系，系啊， 你好，你 好，系啊，你好啊，莲姐，系啊， 系啊，曾志豪，你好， 系你好， 桂花田你好， 小 娟你好， 你好，你好， 你拣边个啊？ 揀你啊，曾志豪。 揀我啊，好啊，啊希望可以，我都尽量唔好咁深嘅。佢咧喺好好容易嘅啫，两个字嘅，两个字嘅， 两个字。 咁咧就而家即系虽然我好耐冇翻学啊，总之以前嘅课室一定有佢嘅，一定有佢嘅。咁啊，佢喺一套周星驰嘅电影里边咧系经常咁出现嘅。 咁出 喂，阿莲姐而家即刻即刻都要窒一窒噶嘛？ 两个字， 两个字，周星驰电影里边经常会出现嘅， 闹人嘅、 哦，我知啦。 唔系，点会闹人啊？ 死物嚟嘅， 点会攞呢个嚟闹人啊？ 粉贼 系啦， 仲咪你闹人嚟讲 叻啊？ 我冇听过人哋用呢、這个，我不嬲用开粉笔嚟闹人嘅。你话系咪二先？啱啊！周星驰边套电影啊？ 我唔记得了。 逃学威龙咯， 系啦。 哦，逃学威龙。 系啊，攞嚟掟嘢啊嘛，真系。喂，但系而家学校咪仲用粉彩噶？都用粉笔噶嘛，系咪啊？ 啱数噶。 掟个饭飞埋啫，嗱，系咪好开心先？ 好啊，你粉擦 系啊。 你话唔系 你当冇嘢喎，而家。 你话唔系 冇嘢喎，你个粉笔啊，你而家真系。多谢你电话吓，我哋啲私人恩怨唔好公开先啊，拜拜。 你知咩？你唔想同阿莲讲嘢咩？咁快俾你开股？ 你话粉刷几时候我嚟闹人噶？ 哇！即系如果闹咗人，佢都未知道你闹佢嘅，好多时 唔系佢咁嘅语气就梗系闹啦。但可唔可以投诉训导主任嘅咧？ 系啊， 阿 Sir 佢闹我啊，佢闹你咩啊？佢话我粉刷啊。 咁点都好咧，粉刷嚟好过粉肠嘅。 系啦，唔好够啦，好啦，好啦，好就 系 放假啦又。好，阿伟听众嗱，即刻吓到佢咧。佢听到佢话你哋用粉刷好惊啊！真系。好嚟嗰次，边个阿梅系咪啊？阿梅， 阿梅 系咪你啊？听唔听到阿梅？ 阿梅有冇化妆？阿梅 ，over， 系你好。 阿梅，我问你有冇化妆啊？邓兆珠问你， 唔系周星驰问你有冇化妆。阿梅你好，早晨， 系啊， 早晨啊，兆珠， 系你好。 好啦，你净系可以拣阿田啦。 好啦，拣我啦，好啦，咁啊，不如我都有一二三个喺度后备嘅，不如你估下一二三，你想拣？ 系无聊啊。 好呢样嘢，每个好大贴士啊，每个班房都有嘅。 你够啊！啲大贴士 咁就好大噶啦， 咁 就好大噶 啦。咁你有乜缩窄范围咩？每个班房都有啊嘛。 OK OK。 好啦，中小学、幼稚园有嘅，大学我就唔知啦。大学应该冇嘅。 中学你都唔肯定噶啦。 咪一定有嘅，一定有嘅。 大学就未必啦， 冇啦。 我唔知，嗱嗱，总 咁你唔好谂大学先啦。 中 小学、 幼稚园一定有嘅。 系。 咁咧呢样嘢咧就多数都系大嘅。 大嘅。 系啦，咁 系咪绿色噶？ 哇！大咗六岁。 诶，头先我啲 friend 嚟噶嘛，系啦。 唔系。 哦，竟然唔系。 又唔系。 佢临时转啊，佢即刻转啊。 梗系啦，多谢阿梅你咁积极去估，但系唔系嘅。 OK OK。 系啦，咁咧嗰 样。你发黑板啦嗱。 哦，好多唔同颜色都有嘅。 好多唔同颜色。 又要大又唔同颜色都有。 哦，我知啦。 系啦。 我知啦。 系啦。 阿梅呢个真系呼之欲出。 系啊。 系啊。 两个字。 两个字嘅咩？唔系三个 字 咩？三个字噶， 系系三个字， 系啊，壁布板， 耶， 系啊， 所以佢即刻转啫嘛，我估中咗啦。 唔系我喺壁布板又写住噶，我 系啊，大学就冇乜嘅，通常变咗通告板咯， 系咯系咯，通常都系吉啊。 系小学先用揿钉嘅咩？咪 系啊，不过以前块壁布板真系好开心噶，佢系俾你装饰啊，贴嘢啊，布置啲主题咁样嗰啲。 以前就系集中于嗰啲同学咧分组咧，喂嗱，你设计呢一部分，你设计嗰部分咁样噶嘛，好开心。 而家咪都仲有噶？ 有， 而家仲有。 而家有啊，有啊。 系咪啊？阿梅，你啲小朋友而家读到咩啊？ Form 5 Form 5 咦，同我仔一样喎。 系啊，系啊。 系啊，你仲有冇同佢每日都倾偈噶？可以。 同边个 你个仔 咯。 我唔系仔，我个女嚟。 啊，你个女咧，有冇得仲每日都倾偈啊？ 有噶，有得倾偈噶。 哦，你同阿田一样啊？佢个仔而家都要准时报到噶。妈妈，我又放学啦。 唔系报到，唔系报到嘅，即系佢翻到学校打个电话俾我，即系或者 WhatsApp OK 咁样，我知道佢翻到学校咁啫。 都唔系报到啊， 主动报，主动同被动嘅分别 啫嘛。 我唔系好明呢个同报到有咩分别咧？即系兆尊啲水电煤都系咁同佢讲噶，你唔使报到噶，但系你去到边啲话我听，你个 GPS 要开到。 你傻啦，而家先进到系即系咁揿知企咗喺边咧，使乜？ 唔系咁咪好咯，即系佢哋母女情深啊， 真系啊， 系啊，好关爱真系，多谢你阿妹，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喂，好似太浅我哋嗰啲题目系咪？ 你知好啦，我依家嗰个难嘅话听。 唔系我专人头先嗰个都难嘅， 估到啊， 系咯， 我第一个估到添啊， 我第二下就估到啦， 第二下估到你都喐唔到两下啊嘛，真系。好，再听个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阿峰小朋友啊， 喂， 小 朋友， 咦，咁你而家系读紧书噶咯？ 唔系啊，我今日病咗。 佢今日病咗，唔系我知。 佢好直接嘅，佢唔系。佢今日冇翻学，所以唔系读紧书，佢瞓喺张床。 系啊，你咩病啊？ 有啲发烧同喉咙发炎。 但你有啲发烧同喉咙发炎，你都打嚟玩游戏啊？ 佢希望快啲好翻 你会唔会如果俾啲同学或者啲家长听到，佢听日会唔收你张医生纸噶？ 应该唔会。 应该唔会啊！你读几年班嚟噶？ 我读四年班。 你读四年班， 好啦，咁你都识噶啦，应该。 系啊，你做运动就最中意射波呢个运动啦，系咪？ 喂呀，唔准咁样噶。好啊，峰峰啊，嗱，直播室咧有豪叔叔啦，有张叔叔啦，同埋田姨姨嘅，你拣边个啊？ 我揀 邓小娟。 邓小娟。 你揀四年班识我。 对呀。同埋佢话你唔使再用 BB 话同我讲㗎啦。邓小娟啊我叫。咩娟叔叔 啊。我见你咁叻我比较简单啲嘅你吓。嗱呢样嘢呢就你喺学校度会拎返屋企嘅。咁好多学生呢都唔係好鍾意拎返去嘅。 我估到。 咁就係呢拎返去之后呢就即係觉得好俾人闹嘅。咁你估系咩呢三个字。 我估到。 死物嚟嘅， 我估到。 测验卷 啊， 好叻、啊！ 你咁聪明嘅， 我真系好直接知道。 因为阿峰峰，你系咪系咪峰峰啊？ 峰峰啊， 峰峰，你而家系咪就系收埋准张测验卷喺屋企咧？ 唔系。 唔系啊，咁点解你会咁直接估到呢样嘢嘅？ 系咯， 佢都停咗。 默书。 喂，你哋系咪再会好惊将默书啊咩测验卷攞翻屋企噶？会唔会噶？ 都唔会嘅， 有时会好惊。 峰峰你咁叻，我想同你玩一个得唔得啊？嗱，你估到我送多份俾你好嘛？ 系好啦，豪俾你啊。 好嘛，系啦，峰峰难得病啊嘛，系咪先？ 咩叫难得佢病啊？ 即系难得佢病， 你好似好开心咁样啊！真系 难得今日要默书， 佢唔使翻学，佢病咗。 系啦，峰峰出去再康复下。 问啦，你问啦， 你估唔估到啊？ 你都系问。 唔係，即係我想問佢估唔估？ 你估唔估啊？峰峰， 知唔知先？ 好啊，好啊，好啦，好啦，你揀啊，誒做啊，豪叔， 你 出嚟，你衝出嚟， 你衝出嚟噶嘛？ 好好好，嗱呢樣嘢， 唔係咯， 每間學校都有喎，每間小學啊， 嗯， 我講小學， 好， 冇啦， 咁咧，唔 係呀，小明今日翻學冇完， 咁咧呢樣嘢咧好高噶噃， 好高 嘅，系啦，咁咧，但系对于小朋友你咁矮咧，你小学生嘛，咁跟住咧觉得哇好高啊，但系到你中学嘅时候咧，觉得啊都唔系好高啫，咁嗰样嘢，系啦， 我都唔知系咩嚟， 系啦， 咁操场嗰啲咧， 你嗱好叻嘅呢个人， 但系嗰啲我中学都觉得好高， 你啱啱讲完噶嘛， 因为我中学我都未够高， 系啦，咁跟住咧就哇每次去见到佢好开心噶啦，因为可以系啦，就可以玩啊，同埋啲同学一齐咁。嗱，好多 tips 啦。 咁啊系，你讲几多字？几多个字？ 几多只字啊？ 三只字。 系啦。 三只字。 系啦。系啦。不过又唔系人人有兴趣噶。 系啊。 因为咧有啲中意第二啲，有啲中意。 同埋我话定俾你听啦，好似阿豪叔叔当年咧，就算去到中一二三咧，我仍然觉得嗰样嘢好高嘅。 嗯。我大学我都觉得佢好高嘅。 我去到中四先开始发觉咧，啊都掂到佢喎，咁样真系。 掂到。 可以掂 掂 到噶。 掂到。 跳咪掂到咯。 哦。 系咯。 喂呀，俾咁大 tips 啊！你话要送俾人，芳芳估唔估到啊？ 芳芳 谂下，好高 系啦， 要喺个操场， 要搵嚿嘢掟过去嘅。 系咯，头先阿尊爷已经讲俾你听，喺操场度会见到噶啦。 系啊，树啊 ，B B， 你点会掟树噶？ 我中意你 三个字， 系咯，树都得一个字啫嘛。我知道大棵树， 大榕树 系啦， 咧 俾个 tips 啦，中间有个球字嘅， 嗯， 球 系啦， 球字系摆尾系咪啊？ 唔系中间。 嗰样嘢， 你谂咩啊？你谂咗咩啊？你啊， 系咯，你谂咗啲咩啊？ 我啱，我知有个球字啊， 系咯，好多人一齐玩噶，每次都。 你有冇听过音乐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咁咪唔识啦，应该。 嘟嘟嘟嘟嘟嘟嘟， 峰峰，你可以问噶，你可以问噶。 你问问题噶，但系佢病，我哋仲要逼佢嘅。 哦，系啊。 好啦，俾你有冇听过哦？米高佐敦啊？ 吓？ 有冇听过 Michael Jordan 啊 ？Kobe Bryant 啊 ？LeBron James 啊？ 冇啊！佢细个仔 有乜嘢系用两只手掟出去嘅？ 掟上去噶系啦，跟住咧 石头。 你上体育堂会玩嘅，有机会。 系啊， 你四年班啊嘛。 有冇听过 NBA 啊 ？NBA 听过未啊 ？NBA 都未听过。 你唔好怪佢，你唔好怪佢，你要识我咁叻。 你话俾我听，你学校嘅操场有啲咩嘢喺度摆？ 咪咯， 嗯。 哦，学校嘅操场 系啊，有啲咩你数啊？ 佢数到听朝喎。 大部分都系 树， 有两棵大树咯。 学校噶啦， 你学校冇篮球架嘅咩？ 有啊。 咁你今日唔讲咧？好啦，所以峰峰都系 David 嚟嘛。 嗱，我家咪又好高咯，跟住佢话去到中学就觉得佢原来唔 系 好高， 系、 哦哦、 啊，系咯、 啊。所以我咪话我去到中学仍然觉得佢好高咯，系咪先？ 系、啊，系咪啊？ 我四年班就六尺几咯，就 系啦。好啦，多谢你啊，峰峰。 好啦，多谢， 好啦， 拜拜。 拜拜休息一阵啊，翻嚟就听埋跟住嘅听众啦吓。 识社会大脑当机，怎分是非？专心防空才是道理。风光明媚，枯死，只管自己孤岛人生活无动气，开心作日记。这地球太大，没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来吧快快乐脑筋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我。心态，偏执心态。 Rubber Band 孤岛人啊，争取时间听埋 last 呢位听众。 好， 阿彩， 阿彩你好， 阿海， 阿海 系， 阿海 你好，你系听到。 我又以为系一个阿彩嘅少女，变成一个阿海嘅型男添。而家 阿海你好， 系 你好， 系啦，你得翻嘅选择就系邓兆尊同埋曾志豪，系咪啊？得翻我啫咩？ 邓兆尊咪出咗， 系 得翻你啫。 好啦好啦，咁我而家嚟问你咯，你有冇信心啊？ 有啊， 有好好，等我而家冇信心，反而。 啊、 OK， 好嗱，咁咧佢就 哎呀，好好笑啊！好， 你听我讲先，系啦，佢咧而家啲中学咧就大部分都有嘅，不过唔系间间都有。如果有嘅话咧，就有好多学生咧成日望住都好羡慕嘅，因为佢哋用唔到，佢哋用唔到， 嗯， 但系就系老师先用得嘅。咁如果咧系啦，如果你系即系仲有咩 tips 可以讲咧？ 小学都有噶， 我冇好少入小学啊嘛， 小 学都 有 啦，小学、中学都有嘅， 有嘅 系啦。咁啊，不过咁佢会坏噶， 有需要时你又会用佢噶啦。 系啦，你估下咩嚟噶？ 系电脑啊？ 唔系 电脑咧， 系再简单啲嘅，我觉得系 佢好大嚿嘅， 系啊系啦，好大嚿， 好大嚿嘅。 有需要时咧，你又用佢啦，同埋即系你见到嗰啲人咧，我点解你用得噶？点解你可以噶？点解我唔得噶？咁样 系啊，即系老师先用得噶，几乎。如果咧几时用得咧，就系我听讲讲咧，就譬如可能啲班长咧帮手攞啲好重嗰啲簿咧，就有阵时老师就皇恩浩荡咧，就会俾佢用嘅咁样。哎，好啦，俾你喺五楼度落翻嚟地下啦。 点啊， 师兄！阿海 系啊，真系噶， 阿海仲谂紧， 即系要去批准先用得嘅， 系啦。阿海， 有啲学校咧就带住一啲乐器咧都 OK 嘅， 即系都你拎住啲嘢咯， 咁样咯。 阿海， 唔系 对你嚟讲有啲唔公平嘅，因为我谂你读书嘅年代，我读书嘅年代都冇呢样嘢噶， 即系通常 系后啲先有噶， 先生校长先用得嘅， 系啦。 咁啊，如果嗱，照我咁计啊，香港每日。每一人都 会 用噶啦，应该 会唔会都系唔系每一间校有啊？ 我真系唔敢讲，每间学校都有， 系咯， 可能系。 而家有嗰 间间都有噶啦，嗰啲咩千禧校舍嗰啲标准设备嗰啲 啊 嘛， 系啊系啊， 你可以禁制噶。 打自己啊？ 唔系啊， 唔喺班房嘅，唔喺班房嘅。 有需要啊！ 唔系头先你 大件嘢、啊， 你估啱咗第一个字嘅。头先你讲电脑嘅时候，你估啱咗第一个字。 系啊。 跟住头先啱啱讲完又 唔系， 啱啱讲完嗰个估啱咗第一个字。 你由五楼可以落到嚟地下嘅咧。 你要答咩啊？ 电梯 系啊，因为喂真系嗱，唔怪你阿海，电梯咧净系教师或者嗰啲所谓校长咧专用嘅，学生系唔俾你搭 lift 噶。 系啊，因为而家即系有啲拿住重型乐器就可以嘅。多恭喜晒阿海，你估中啦。 系啊，阿小娟，你又休息一阵咯，可以 吓系啊， 系啊，唔系佢休息到礼拜一定系唔系啊？ 六月再见啦，要 你六月再见啦， 真 系 系黄金浩荡。 多谢你呢几日嘅帮忙啊， 你翻去臭水电回啦， 系啦，拜拜。